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2019年3月30号星期六晚上的11点05分。今晚呢，我们夜间热线除了小弟神驹之外呢，还有黎牛都响树的。 喂，大家好。 啊，继续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电话号码 819-1-2047,819-1-2047, 是有130条线的。咁大家呢依家可以打定电话上来的啦。咁但是呢，我要话俾大家听呢，就是通常我们接电话呢都是会在节目进行之后大概两个钟到啦。咁如果你預計自己瞓咗咧，就唔使打嚟啦，因為我哋就唔係會即刻接嘅，即係呢樣我又要提醒翻啲益友，因為我費事到時打電話去咧，又嘈醒大家，或者構成咧一啲叫做不斷打電話罪就唔好啦。好啦，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係咁啊，多雲有幾陣雨，氣温介乎20至23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明日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一風勢頗大，有幾陣雨，天氣稍涼啊。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85%。好啦，咁我哋咧就系、是、见到嗰个嘅益友个人数咧，哇，即系都回稳啦。我哋咧 YouTube 咧有1600位益友，咁 Facebook 嗰边都500位，加埋都2100位益友啦。咁即系证明咧，我哋视像直播系初步成功嘅。嚟，我哋俾啲掌声自己。 唉，好嘢！ 啦，咁我哋即係正式開始節目啦。咁即係當然咧，就要回應一下。即係首先啊，即係乜都唔使講，就要回應一下你個長毛賊啦，係咪？嗱，你梁國雄前議員，即係梁市民啦，依家叫做你叫我哋亮相嘛，依家亮咗啦 ，OK， 亮咗相啦，依家見唔見到啊？梁國雄嚇，你唔需要咧，即係睇到咧，好似生蝦咁跳喎，你知唔知啊？嗱，第一。我哋咧就冇肥佬禮嘅資助，就冇收到政治嘅黑金嚇、啊。但系咧，我哋嗰個台係比你嗰個台咧做得好好多喎。因為你嗰啲台咧，唔知點解咧，其實佢哋都係用綠幕，我都係用綠幕啊，黎牛。但係佢哋嗰個台咧，留意一下，我喺群組嗰個張貼咗出嚟咧，佢哋唔知點解起曬格嘅喎，係嗰、那個，即係嗰、那個 有破綻嘅， 係有破綻嘅。即係嗱，你見到我哋嗰、那個。直播我哋咪其實係都算係幾 smooth 啦，即係因為冇乜破綻噶嘛，冇乜落邊啊嗰啲咁嘅嘢噶嘛。喂，而家佢個台好多喎，嚇、啊！阿梁生，你唔係落咗格係嘛？阿肥佬禮俾你嗰啲咁嘅獻金，俾咁多你，俾你個台嚇、啊，買啲靚啲嘅器材啦，屌你老母，啱唔啱啊？買啲切雞嘢，幾年都唔換，收幾多錢啊你？總共？即係嗌我亮相係嘛？好啦，咁啊，首先其實咩事咧？佢咧就發爛渣啦，向我哋啊，或者我哋有啲益友啊咁樣啊 ，Jason 啊幾個啊啊發爛渣啦。咁佢做咩事咧？其實就係因為佢上個禮拜啊，即係前個禮拜咧，咁佢就俾呢一個日本拒絕入境啊嘛。咁啊，佢喺嗰個無神論嘅節目咧，就即係分別喺26號啦，同埋係19號嗰個節目咧。咁佢都係分別啦，去漫罵一啲本土派嘅人士啦，同埋咧係一啲日本人啦，同埋東京嘅官員喎嗱。咁佢又點講咧？嗱，佢就話咧，官員咧係冇資格詢問佢嘅觀光行程喎。嗱，呢個真係好笑啦。嗱，當你入境嘅時候，我唔知阿黎牛入境嘅時候有冇俾人哋去即係查問過啦，係咪？喂，其實我都有俾人問過喎，即係話我一個人去，咁係做咩事咧？咁你咪如實去回答咯，係咪？我去觀光嘅，係咪？因為我上年去，咁我睇櫻花，你咪照如實同佢講咯。你梁國雄唔係完全唔識英語噶嘛，係咪啊？咁佢話問人哋，佢反問人哋，即係冇資格去問佢嘢喎。咁我呢一樣嘢會唔會係好笑一啲咧？喂，呢一個人哋。即係又講資格論，喂，呢一個係嗰個 全世界嘅海關都有咁嘅權利去問你嗰個旅遊目的㗎啦。 喂，阿長毛啊，其實咧每一個移民官咧，呢個係佢哋嗰個職權嚟㗎，佢職能嚟㗎。喂，佢哋要防止有啲有入境啊，唔知做乜㗎嘛。譬如話你呢啲咁樣嘅人，咁先算啦嚇、喂，你走去明知你係走去搞嘢嘅。啊！因為你係去搞嘢啦，你事先已經係宣揚啦，你去即係唔知道你係話要探啊郭兆傑啦，定係聲援佢啦？咁樣可能會牽涉到一啲係危害即係其他國家安全嘅 下行為啦，係咪可能會涉及到呢啲嘢啦。咁樣嘅時候，人哋問你關於觀光嘅行程，咁有咩問題咧？你唔答人哋，好啦，佢就話人哋咩咧？佢就質疑咧嗰啲咁嘅官員咧，就話人哋唔識英語同埋普通話喎。嗱，呢個好笑喎。佢話人哋英文又唔識，普通話又唔識喎。嗱，呢一個咧，你真係愛國紅啊！話俾你聽，你唔問人哋粵語唔識嗱，即係日本海關嗰個官員。你話佢唔識英語，咁你可以質疑人哋嗰個英語程度唔係好高啊？但係你梁國雄又好高咩？嚇、啊！你咪淨係識得 this that this that 咁樣，你就識得呢啲字得英文嘅單字，你識用英文 deliver speech 咩？你得唔得啊？梁國雄梁生，好啦，即係你唔使答我噶嚇、啊，你可以用英文做你嘅節目，不過都係冇人聽嘅。但係佢質疑人哋用唔識普通話，呢、這個好笑喎、啊！他話去東京羽田嗰機場，羽田機場嗰啲嘅官員唔識英文，唔識呢個普通話，唔係英文啊，那個普通話有乜問題啊？嚇、啊，梁生啊，佢就有一個俾個評語人哋喎，四個字嗰個話鳩下柒下喎，話人哋官員係，咁係咩意思咧？即係唔順你意就鳩下柒下咁樣係咪？ 唔講普通話就唔得， 就唔講普通話又唔得，就鳩下柒下啦。佢又好笑喎、哦，佢就話咧，佢就問嗰個官員咧係咪撲街嚟㗎咁樣喎、哦。跟住佢話人啲官員咧好似殺熟狗頭咁啊 ，yes yes yes 咁啊，喂，即係呢啲係好撚，即係好低 B 嘅，即係你呢啲係唔符合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或者曾經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你做過十二年啦，係咪由2004年開始做到2016年，係咪跟住俾人 DQ 咗？你完整都做過12年、12年半啦，係咪啊？你點會低能到個咁樣地步？你真係即係，喂，好簡單啫嘛！即係你去旅行，喂，呢啲係幾時做嘅嘢咧？係佢即係中學生啊、初中學生啊，去到同一個即係唔識你粵語嘅人，你同佢講，哎，撲街唔家產咁樣，佢唔識佢 yes yes yes， 跟住你喺度笑下下下咁樣。喂，呢啲係咪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嘅應有嘅行為啊，大佬？咁你仲笑人哋話 yes yes yes， 跟住佢就講一句，因為我哋唔播片，費撚事俾你投訴話我侵權，我唔播片㗎啦，依家係，所以大家要明白嘅，我要逐字逐句複述，又費事嗰啲友仔一間又話，哎你侵權咁樣，我屌你老母啊侵權係嘛？好，繼續講埋佢先，所以我逐字 mark 低曬㗎啦，呢啲佢呢啲小學雞行為係，嗱梁國雄就話日本仔你老尾，你語言都唔識啊收皮啦。唔識嗰啲語言係唔識普通話喎、哦，但你都唔係用普通話叫人哋撲街喎、哦，你係用粵語叫人撲街喎、哦，即係你有冇邏輯嘅咧？梁國雄，你係嗱，你唔使激到生蝦咁跳噶，你可以打電話上嚟反駁我哋噶，81912047130条线等緊你電話，梁國雄，你可以打電話上嚟嘅 ，OK， 咁好啦，即係你做呢啲行為，老實講啊，作為一個前議員。即係依家你知名度比較低啦，係咪？但係你就即係冇所謂嘅，你即係佢阿黎牛，即係佢話我哋嗰個節目咧影響力有限，得10个人聽啊。咁我哋依家係事實上直播做緊有幾人聽啦 ？YouTube 咧就1680位益友，咁而 Facebook 咧就係、是、有460位益友，咁加加咧都已經係 2000多啦， 差唔多2200位益友啦。咁、那個收視咧？都拋離你，我哋即係學你話齋，引用翻你長毛拆個名句啦。個零頭多過你又冇意思，係因為你嗰個直播嗰個收視率係得10位数字嘅啫，即係得幾十人嘅啫。嚇、啊，我哋零頭多過你咁樣係嚇，咁 啊我哋又唔會咧妄自菲薄，咁亦都唔希望你咧係夜郎自大嚇、啊，因為你呢啲咁樣啊，即係行為啊。你呢咁嘅言論咧，若果係翻譯咗去一啲日本嘅網站嗰處咧，你都好麻煩。我驚你終身咧都冇得入境。OK 啊，即係如果有啲益友係識日文嘅咧，可以幫佢翻譯咗佢嗰個無神論嘅節目啊，有啲金句精華嘅，掟上去日本嘅討論區嗰度，俾人見識下呢個香港嘅民主派嘅前立法會議員到底佢係做咗出一啲乜嘢嘅，即係。卑劣的行為係嘛？你係呢啲破壞港日關係嘅，完全係 OK。 咁好啦，咁其實咧，阿梁國雄啊，即係當然係對於俾日本即係遞解出境咧，係耿耿於懷啦，因為佢連續講咗兩集啊嘛。咁佢就不停咁樣複述呢一句，即係好似中風咁樣啊！你明唔明啊？阿黎牛，佢不停咁講話，啊，佢話佢話你理得我去唔去到日本啫，關你差事啊！啊，你有咩資格同我講嘢啊？老實講咁樣嗱，呢句咧我逐字記錄嘅嚇。咁佢就即係對於去唔到日本，我相信佢係非常之難過啦嚇、啊。因為你知道我哋好多嗰啲香港嘅市民啊，或者好多我哋益友都見到，我見到好多益友都去日本嗰度賞櫻啦。咁的確係好靚嘅，即係我覺得櫻花咧係人生咧，即係點都要去睇一次嘅。而梁國雄喺呢個櫻花季節去撚到東京羽田機場俾人大家出境咧，都幾好笑嘅。 全天候24小時 抗 爭啊嘛，總 係 有啲行程 啊嘛，係咪？咁你睇唔到櫻花，咁你呢一世都睇唔到啦。你可以武漢大學嗰度睇咯，係。係 喎，喺五星紅旗下嘅武漢大學。 你喺武漢大學嗰度睇，不過唔好著和服，OK 嚇，唔係咧就會俾人揼柒。 都 係 著紫古華拉嘅啫。 啊，著紫古華拉得噶啦，啊 OK， 唔夠浪漫嘛，黎牛都冇辦法噶啦，你呢啲人都係真係嘥氣。咁佢就話。嗱，佢又講佢有咩資格同你講嘢？喂，我有咩冇資格同你講嘢咧？梁國雄，同你梁國雄先生講嘢，到底係要需要一個咩嘢嘅資格咧？係咪曾經做過立法會議員先可以同你講嘢咧？咁樣係，咁好少人可以同你講嘢喎，係咪啊？係咪曾經做過官職人員先至可以同你講嘢？其實我唔係好明啊，梁國雄，你經常提及資格呢兩個字，你話好多人冇資格同你講嘢，冇資格詢問你。冇資格質疑你，嚇、啊！其實係需要啲乜嘢資格咧？我真係唔明喎、啊，嚇、啊！ 喂，係需要係咪寵物全心思咁樣嘅咁嘅資格？ 即係咪考 cert 㗎？其實係要，即係唔好咁樣啦。你自己作為一個即係所謂嘅托派係嘛，或自稱係左翼嘅社會主義者係咪？嚇！咁、啊、而係。喂，你搞嗰啲嘢，從來都係以消弭呢一個嘅階級嚇、啊、作為你嗰個嘅論述嘅。但你自己不停咁樣搞呢啲咁嘅階級喎、啊，你不停咁樣嚟到去話人哋啲市民冇資格同你講嘢喎。喂，呢個係咪好可笑咧？請問嚇、啊，你一時又話要搞呢一個嘅社會主義，一時又搞階級。 好矛盾啊！ 哎呀，我哋真系无所适从咯，老实实讲系咪啊？咁你比如话坐喺你隔篱嗰个曹家超系嘛？阿曹总啦，阿威啦系嘛？花生台咁佢有资格同你对话咧？定系其实佢都冇资格同你对话咧？你唔系同佢讲紧嘢嘅咧？啊，只不过喺度插科打诨咧。即系你成日提倡资格呢样嘢，你就系、是。即係正正係俾人覺得你係所謂嘅，即係嗰啲叫廢腦咯嚇。我唔想用呢個字嘅，因為我哋其實好多益友咧都係上咗年紀去聽我哋嘅節目，但係我哋都好尊重佢哋嘅喎。我哋一向咧嚟講就係因為呢樣嘢係互相嘅，我哋尊重佢係咪？即係當你去不停咁樣去，因為你其實佢都唔係因為佢自己的年齡喎嚇、啊，去擺呢個架子嘅喎，而因為佢曾經做過尊貴的立法會議員係嘛，啲 honourable 啊梁國雄。咁你巴閉啦，啊！咁但係呢亦都已經係前塵往事啦，你都冇得做啦，係咪啊？啊 ，OK， 咁佢仲講咗一樣嘢咧，就係、是、要求我哋寫嗱，佢講咩咧？佢話寫多啲 Facebook 啊，你哋好有影響力噶，最少有十個人睇噶，啊！我今日鬧你啊，咁樣嗱、啊，即係佢又有講到啦嚇，佢、啊、仲問我啊，你係咪日本人啊？壽司太郎咁樣話，真係好笑啊！呢個係。咁咧，即係我覺得你唔好用呢一啲咁樣嘅角度嚟到去講啦，係咪？嗱，雖然我咧就係香港出世，係咪？我就唔係日本人啊。你亦都唔需要咧，有一啲嘅泛民嗰啲黃絲帶咧，嗰啲心黃嘅傻粉咧，就不停質疑我係廣州人，係嘛？即係不停質疑咧，我喺廣州嗰度咩嘢？喂，其實我係有曬入學記錄噶，我喺香港讀幼稚園、讀小學、中學。系嘛？咁你唔需要質疑我，因為好多人質疑我，因為你有廣州嘅口音，咁咧你就係咪廣州人啊？或者係呢一個嘅 共產黨嘅間諜，呢啲係好無稽啦。共產黨派嘅間諜落嚟，點會派一個咁炒廣州口音咁重嘅人啊？你咪傻噶！屌你老母，即係話俾你聽，我是間諜咁樣啊！你老母真係冇腦嗰啲人真係，即係你又問我係咪日本人係咪？即係呢啲咁樣嘅問題，阿梁國雄真係 好撚無聊。 即係你又好恨，我知道你好恨去日本而去唔到，但係櫻花。在三月中呢啲嘅櫻花嘅季節係嘛？ 佳節啊！ 啊呢啲佳節係嘛？啊真係，但係咧你就唔需要話到我係咪日本人，然之後咧你就好似想即係污蔑我係漢奸咁樣嘅，呢啲係好無聊、好卑劣啦嘅行為都冇人信啦係嘛？啊而且你咧，我派你梁國雄咧，首先就好愛國，第一你咧就係、是、去保釣啦，啊保護呢一個保衞釣魚台啦。啊！而你係扯嗰支旗就係五星紅旗啦，啊！你唱嘅就係中華民共和國嘅國歌啦，啊！而你係每一次去捍衞嗰個所謂民族啊大義嘅時候，係嘛？你就嗌口號就打到日本軍國主義啦，要求日本啊賠償呢個軍票啦，同埋咧啊就追究南京大屠殺嘅責任啦。咁你唔係好熟讀歷史，你知唔知日本做過幾多嘅？即係無償援助係俾中國噶，嚇、啊！阿梁國雄先生，嚇、啊！咁或者你可以多啲讀下歷史啦，嚇、啊！同埋如果你係好恨去日本嘅，我希望你收斂下啦，嚇、啊！或者係你希望啲益友唔會將你嗰啲咁樣嘅啊敗德劣行啊，係翻譯咗做日文掟曬上去日本啲討論區啦，咁樣係係嘛？咁而你呢一個嘅梁國雄咧？其實咧就係、是，我可以講係一個不被皇帝寵幸嘅一個太監，嚇、啊。因為你咧就自稱係好愛國，但係你又經常咧喺嗰啲咁嘅權貴面前，嗱你以前就玩抬棺材㗎，依家冇玩啦，可能體力不支啦，係咪？啊，即係老咗啦，唔玩啦嚇、啊。即係以前佢興玩抬棺材啦。燒一啲嘅紙扎嘅唔係製品啦，即係嗰啲道具啦嚇。佢哋好中意玩呢啲嘢嘅，以前係。而係近年咧，你係不停咁樣翻去大陸咧，嗰度做交流考察啊，入公安局嗰度係言歡啊，冇把酒啦。我哋係好即係 concrete 嘅，講嗰啲嘢係冇嗰樣，我哋唔會講嗰樣嚇，唔會屈你嘅梁國雄。咁嘅時候咧就。即係我發現你又好愛國，你好愛中華人民共和國，咁我覺得呢樣嘢你需要大方承認嘅，亦都係要向公眾交代嘅。咁我覺得愛國當然冇問題啦，但係唔該掩飾咧嚇呢一個嘅愛國嘅心咯嚇、啊，因為呢一樣嘢其實係會作為一個選民考慮投票俾你或者不投票俾你嘅其中一個，都我覺得係幾重要嘅因素嚟嘅。啊！因為你可以向藍絲嗰方面係搶票噶嘛，你咁愛國係，如果人哋信任你嘅話嚇，即、啊、係我睇呢個機會都幾渺茫啦嚇。咁、啊、而近期咧，我哋又觀察到一樣嘢喎，就係、是、長毛賊咧，其實已經係變成咗泛民嘅負資產喎。嚇、啊，點解咁講咧？因為梁國雄咧就幾次去九龍西嗰處咧都有幫手助選嘅，咁樣係嚇、啊，即係幾次補選啊、立法會啊、區議會啊，咁都有補選啦、啊。咁而我哋見到啊，梁國雄咧係每一次嘅助選咧，係令到嗰個嘅候選人咧嘅得票係一次比一次低嘅喎，啊， 因為係屌票啊嘛。 嚇、啊，咁我哋不如依家一齊睇下嗰個屌票嗰個情況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好啦，咁我咧一齐咧欣赏一下梁国雄咧屌票咧，系令到嗰、那个，即系咧呢啲我哋唔系吹水噶，啲冚唪唥我哋系有根有强先讲嘅吓。咁啊，屌票啊屌成点咧吓 ？OK， 嗱咁啊，根据咧呢一个嘅嗱捞嘅政情网上行啦，呢、這个系嗱佢又有个图片噶 ，OK。咁啊，嗱，你睇唔睇到啊？嗱 ，OK， 喂，遮住咗添嗰个浏览器系，得啦，啊，咁啊 fit 晒啦，你话几呢样我哋几先进啦？嗱， 咁咧，佢就喺15年嘅區議會選舉咧，咁就呢一個民主黨加埋清政咧，即係所謂非建制派咧，都有1500多票嘅。咁其實有個百分比嘅，我開埋嗰個圖片出嚟啊。咁會有個清晰啲嘅比對。咁大家睇到咧，其實梁國雄嘅助選都係越幫越忙啊。OK。嗱，咁啊，15年嗰個選舉咧就係、是、即係非建制派就52%，建制派咧就48%嚇。咁啊，今次補選咧又54-45%，其實係好符合嗰個所謂嘅即係逐漸咧嗰個六四黃金比啊，黎牛，你明唔明啊？ 啊， 就係建制係55%-60%，而泛民咧就係45%-40%嚇。就係、是、嗰個所謂六四黃金比係逆轉咗啊！依家係即係好似南北極都會對調啦，其實對調好多次啦嚇。咁、啊、你依家其實泛民同建制對調啫嘛，因為咧係市民唾棄泛民啦，因為你泛民懲罰市民，所以市民咧係唾棄泛民嘅。依、這個係好清晰嘅啦。我相信咧，嗱，啱啱我哋講到李永達嘅時候咧，其實泛民係唔應該再逃避呢個現實嘅啦嚇。咁、啊、我哋見到咧，嗱呢一個嘅圖片。咁咧就嗱2018年嘅時候3月係咪嗱正嗱其實咧大家睇到建制派嗰個票數啊建制派嗰個票數咧佢係冇好大嘅變動嘅，其實都係1360多票咁上下，1353，1343，其實每次都少10人出嚟投嘅，即可能瓜老襯啦。OK， 咁我唔知啊嚇。咁而係你泛民係箍唔實你嗰個基本盤喎。咁好啦。姚松炎就1598，咁你到李卓人嗰次咧就1350，咁其实加埋阿基咧就系、是、over 咗，系即系超过咗陈海欣嘅，咁但系你哋因为唔当阿基系泛民啊嘛，话佢系叛徒啊嘛，佢系走狗啊嘛，闹佢系收过共产党钱啊嘛，咁所以咧，我觉得捞呢个都客观嘅，即系冇将阿冯剑基摆到落去泛民嗰个阵营嗰度啊，因为已经俾你逐出咗呢一个嘅。泛民嗰個大債啦 ，OK， 咁而係喺今次嘅選舉咧，你梁國雄咧好努力咁樣去幫手呢個李國權啊，幫佢拉票咧，咁你幫佢咧屌走咗係216票，梁國雄，你嘅你係你嘅屌票能力係每區係可以屌走200多票到啦，即係所以如果咧嚟緊區議會選舉咧，你邊個想輸嘅話咧，就可以揾梁國雄去。幫你拉票嘅，嗱我呢個唔係搞笑嘅嚇，嗱呢啲係有數據，嗱好啦，亦都唔係吹水嘅啦，而係你啊長毛咧的，而且確係去過助選 ，OK， 嗱大家見到啦，阿權社工啊嘛，李永權嗱呢個就係長毛啦，見唔見 ？OK， 呢個就係長毛啦 ，OK， 咁大家見到啦，佢就係幫人拉票咧。就越告越急啦，當然係，因為佢其實係屌票嘛，嚇、啊，咁啊卒之咧係你每去一次咧就幫人哋屌走200票到啦，咁啊所以咧你嗰、那個坐平時坐佢隔離嗰個傍友叫做鬧我嗰個叫咩名啊？有一次嗰、那個四眼仔，大家亦有記唔記得？ 我唔知道， 係啊，呢、這個你唔記得嘅嗰、那個係嗰、那個係成日鬧我嗰個四眼仔叫做林小斌。系啦，嗱，如果林小斌你想輸咗嗰個嘅區議會嘅選舉咧，你係應該揾梁國雄去拉票嚇、啊。如果你唔想輸咧，你就唔應該揾佢。但係如果你唔揾梁國雄咧，梁國雄就會認為你唔撚俾面佢，都係會屌鳩你嘅。OK， 因為佢到時 梁國雄嚇、啊，梁國雄都會揾你。 係啊，呢啲唔係你唔揾政治，政治揾你，呢叫你唔揾梁國雄，梁國雄都會揾你。到時佢就屌柒你林小斌，你有咩資格選舉唔揾佢去助選？咁我就恭喜你啦 ，OK？ 咁咧，其實你知咧，因為咧逢親呢啲選舉嘅嘢咧，短兵相接咧，幫你屌走200票咧，你都真係衰硬咁滯噶。因為你唔係麥潤培啊，你冇4000多票嘅，你哋係你尤其是係嗰啲咁樣油尖旺呢啲咁樣嘅小選區，投俾你投曬都係2500多票。你咁樣俾佢搞一搞咧，就可以話俾你聽，你就穩定工都得啦嚇。咁啊，恭喜你嘅。所以咧，其實咧，大家可以見到咧， 呢一個梁國雄咧已經係變咗泛民嘅負資產嘅啦。咁所以嚟到講，其實梁國雄自己又點會唔知啊？梁國雄自己亦都知道係變咗一個嘅所謂負增值啊嘛。呢個係其實都大家人所共知嘅啦。咁所以佢咪喺嗱，大家你見到劉小麗，佢咪捐咗50多萬出嚟，所謂兑現咗佢選舉承諾，咪抽出嚟參選嘅。咁而係喺同一個時間，梁國雄係冇撤銷嗰個訴訟，佢繼續去嘅喎。點解呢？就是用嗰個所謂時間換取空間啊！佢就希望時間可以沖淡一切，時間可以沖淡市民對於佢嗰個嘅怨恨嚇，嚟到去準備咧。嗱，我話俾大家聽，其實嗰個思路好簡單嘅啫。佢去參加補選，隻抽隻。如果有梁國雄對呢一個嘅鄧家彪咁先算啦，鄧家彪會贏嘅喎。鄧家彪係永遠係會攞翻佢嗰個鐵票係150,000多啲啦，係咪？其實建制派每次選舉，無論係對梁天琦、楊岳橋嗰次，或者係對住范國威嗰次，佢都係攞到150,000票到嘅，冇乜增長嘅喺呢個新界東嗰度。咁而係佢攞到150,000票，你梁國雄只要攞唔到150,000票，你就輸啊嘛。咁當然佢就係好冇信心攞到150,000票啦，因為以佢咁樣嘅爛仔嘅形象。以佢呢啲咁樣嘅屌票嗰個嘅性格，或者逢人就問有冇資格，咁冇人有資格同佢握手啦，咁就係嗰啲 layman 係咪？咁我哋賣魚性啊、菠菜蓮啊，就冇得同佢握手噶咯。即係你諗下你嗰、那個，你諗下你嗰個型，即係你嗰個階級嗰個嘅觀念仲重過田北俊嘅。當然田北俊可能都有，但係佢冇喺市民嗰個面前展示出嚟啊嘛，而係你有啊嘛，梁國雄。我真的没见过梁国雄跟菜贩啊跟鱼贩啊去握手了。好、啊。或者跟三行工人啦、 啊。好、啊。我劝他同埋我就劝那些市民就不好了不要跟他握手了。 是因为他很不卫生的、啊、这样是。 他都是搭地铁那些啊被人拍出来啊又拗脚啊。 可能。 这样握手就真的可能有些是吧有些皮肤病啊。啊唔係咁好啦，唔係咁衞生啦。 可能有啲真菌㗎，係會嗱，大家小心啲啊，真係嚇，或者同佢握手啊，或者佢吐完痰啊，你知佢啲痰嗱，依家比如話嗰個嘅，依家我哋最係啦，最流行嗰個麻疹咧，其實都係通過飛沫可以傳播嘅。咁如果梁國雄係感染到麻疹，而係佢飲吐口水啊，抹口水，佢知佢做節目都吐喺張紙嗰度啊，或者平時又拗嚟拗去啊。咁樣咧都會係有機會係感染到嘅，因為係通過飛沫咧係可以感染得到嘅麻疹係，咁大家小心啲啊呢樣嘢。咁呢題外話啫嚇，我唔係話你梁國雄有麻疹，我係講緊麻疹嘅傳播方法嚇。咁、啊、而我亦都冇見過佢同啲三行工人去握手啦，或者冇同啲藍領嘅工人去握手啦，係嘛？而你梁國雄係聲稱代表工人階級嘅喎，而你從來冇同過我哋啲工人階級去握手喎，你咪嫌我哋臭咧咁樣係嚇？啊嗱，呢樣好唔要得喎。好啦，咁我哋就翻翻嚟啦。喂，咁我哋睇完呢一個嘅特效啦，我哋翻翻嚟先。好啦，翻翻嚟啦。唉，你又幾好咧？依家咁樣咧轉場係咪先？即係唔使成日死咕咕嚇。咁嘅時候咧，佢就搏咩咧？梁國雄其實係咁好簡單啫，咪就係搏佢喺呢一個嘅2020年嘅時候立法會換屆選舉啊。咁你新界東依然係有9席噶嘛？咁佢咪可以嗱、啊？你话佢攞唔攞到150,000票，佢未必攞到35,000票，系啦，20,000+票佢好稳阵嘅。佢只要攞到35,000票，多过方国山咧，吓、啊、1,000票到啦，咁佢就可以咧竞盘末席啦。咁啊做包尾大番咧，都可以攞到第九席，又可以做多4年立法会议员咧，吓、啊、就每一个月咧就可以斗98,500元人工啦。咁所以咧。正常啊，如果是一个精明的投机者啊，当然是等到换届选举的时候才参选啦、啊。怎会在他这个补选的时候参选呢？而是补选他不参选还有一个最大重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不是惊着被人 DQ 啊，大家要放心，梁国雄是不会被人 DQ 的，因为梁国雄是爱国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在于如果他在补选的时候一旦他滑铁卢输了，他的政治生涯就从此结束了。他黨內的同志亦都不會支持他2020年的時候繼續在換屆選舉那裡霸住個位噶嘛？你明唔明啊？佢就算參選，他只能夠幫人抬橋嘅啫嘛，嚇幫佢黨內同志抬橋。例如是費高陳啊，即係個陳咩啊叫做 嗰、那個叫做肺高診啦，總之叫做我唔知叫佢咩名啦，總之係。咁你黨內嘅同志係會要求你換人噶嘛？因為你都六啊幾歲噶啦嘛，其實係，其實都已經介乎係已經超過退休年齡噶啦嘛。如果以六十歲退休嚟計嚇嚇，咁、所以嚟到講，佢個考慮就係、是、第一，佢唔可以補選嗰度輸一輸咧，佢輸曬，一輸係輸曬，佢2020冇得參選噶啦。黨內同志都唔會服佢啦，甚至乎整個泛民嘅陣營都唔會俾佢繼續出嚟獻醜啦，係咪？因為大條道理嘅嚇， 政治就冇關外座啊 嘛。係啦，就冇關外座，係啦。 你就下次咧就會有藉口就逼你走噶啦。 係啦，冇錯啦。 拖難拖到去下一屆換屆咧，咁你可能係跑到第九席嘅。 係啦，因為你如果死掠嘅話，你仲可以咧大條道理話俾人聽，哦，我為公義嘅而戰鬥嘅，我唔係為議席而戰鬥嘅，所以咧我呢場官司咧，就算打到換屆咧，我都要打咁樣。嗱，你呢個係可以好大條道理咁樣去講嘛。所以佢喺換屆選舉嘅時候，佢可以喺新界東以第一名嘅作為嗰名單嘅首名咧嚟到參選嘛。嚇、啊，呢樣其實好簡單，我拆解曬你啦，梁國雄，係咪啊？你個考慮就係咁啫嘛。你激到生蝦咁跳冇用啊！我已經撕破咗你個西洋鏡啦，你就係想咁啫嘛。你唔需要抹黑我係咩咩日本人噶啦，啊！你唯一嗰個嘅生存嘅目的就係2020換屆選舉，除非你喺個網台嗰度發誓，你話你唔參選啦。嗱，我話你叻啊，你發誓啊！你話你梁國雄不參選2020年嘅立法會選舉啊！嚇、啊，反駁我啊嘛，發誓啊，發毒誓喎、啊！发啦，够唔够胆啊？吓、啊，当然系唔会咁戆居啦，因为佢就系为咗，因为佢自己都知道自己跌紧窝，无论喺影响力啊，无论喺佢 嗰四年就好退休啊嘛。 系啦，谂住捞多四年系嘛，即系攞佢嗰个所谓嘅基本盘啊。佢只要马得实个基本盘，其实佢仲有机会赢噶。你唔好理佢屌唔屌票啊，吓、啊，同埋到时肥佬礼会帮佢一把噶嘛，万一佢真系选嘅话，吓、啊、，OK。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呢一個，即係梁國雄咧，我係回應咗你啦，嚇、啊、，OK， 啊，我哋而家喂睇一睇嘅人數先，哇，依家我哋都 OK 喎、啊，我哋去到 YouTube 嗰度咧1900亿友，而係 Facebook 咧都係400位，即係2200億友啦，多謝各位益友。 啊！有增長啊，真 係有增長嘅， 係 嚇，即係睇到 細聲嘅，等我大聲少少啊，唔好意思啊。 系，唔緊要，我哋會不停咁微調，希望各位益友就多多包涵啦。啱啱收聽緊嘅，因為我哋啱啱啟動呢一個視像直播嘅功能咧，可能會喺泥牛方面或者喺封煙嘅益友方面咧，係會係細聲嗰啲嘅，或者一間我再微調咧聽電話嘅時候。但係依家為咗唔影響節目嘅運作，我哋繼續住先啦嚇。咁我哋咧就喂休息一陣先好唔好啊？泥牛， 好啊。 你睇下啲益友嘅留言先啦。 好啊。系，快啲留言啦，好。咁啊，系啦，咁啊，见到啲益友就话我好细声啦，咁我尽量大声少少啦。不过夜晚就尽量啦吓。咁啊，俾埋足球 tips， 咁我见到有啲就问阿 Terry 啲。咁我相信啊，神区嗰方面咧就冇乜足球 tips 嘅，以我认知啊吓。马咧佢就见到出嚟啦。咁啊，通常佢嗰啲马咧就買獨贏嘅，佢又唔中意過關啊，又唔中意買 Q 嘅。哦，係唔知係咪我唔對麥啊？其實琴日測試都係用翻呢支麥嘅啫，咁就應該就唔關事嘅。啊，去廣告啊，冇廣告收入嗰啲個，嗰支水都拎走埋啊！神區急尿。好啦，因為我而家咧就喺開咗嗰個 YouTube 嘅，咁 Facebook 嗰度咧，我哋可以睇下先啊，我哋睇一部電話，我聽到沖水聲啦，好大嘅間屋，喂，翻嚟啦應該。 第二節嘅夜間熱線嚇，咁我依家咧因為即係有咗視像之後咧，我哋可以分翻第一、第二節、第三節咁樣啊。啊，咁因為咧就係、 是、廁所位就係分段時間， 唔係咩廁所？我哋益友都繼續喺度收聽，千祈唔好行開啊！因為我哋不停嗱，我哋咧個網台咧 我哋就不停咁樣去善用嗰個嘅所謂即係嗰個背景啊。我哋咧個背景咧就唔係真係淨係睇我哋嘅，我哋要將啲證據展示俾啲友睇嘛。就係通過嗰個轉場嗰個方式，即係我哋頭先示範過一次啦，係咪？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互動方法嚟嘅喎，就唔係淨係我喺度講嗱，我喺度講咧，你就唔使要信我嘅。我每一次都會拎啲證據出嚟俾大家睇，我哋有證據先講嘛。我哋講過幾次好多次㗎啦，有幾分證據就算幾分話啊嘛，就唔好講到過咗龍係嘛，或者係講少咗係嘛，總之有幾多就講幾多。咁我呢一個係幾好嘅一個操作嘅方法嚟㗎嚇。咁啊，都好感恩啦，大家都系即系继续系支持我哋呢个嘅节目。咁有啲益友咧就叫我哋咧系录定啲广告。咁因为咧我哋其实就冇广告嘅，我哋呢一个嘅台又吓。咁系有咩广告可以录咧？ 猫粮广告。 即係擺只貓喺度行來行去，喂都得喎、啊！我哋錄定一啲貓 catwalk 啊，呢叫做只貓步， 即係娛樂無窮，貓無窮。 係啊，咁我影定只貓咧，影定幾分鐘咯，影片。萬一我行開行埋啊，斟水啊，去廁所咧，就可以整只貓出嚟咁樣都得喎、啊，係嘛？啊，好多謝呢個益友嘅提供嘅意見嚇、啊。好啦，咁咧我哋就係、是去。到呢一個嘅第二節啦，就講下咧呢一個李永達啊。咁話説咧，最近咧，其實蘋果日報都好詭異啊嚇。其中有一日嘅頭條咧 A 一咧係竟然間係報導李永達出書嗰個嘅新聞喎，咁啊真係好笑啦。咁其實李永達嗰日講咩咧？佢就話咧，即係大概意思咧，就話每日咧有150個單程證咧，佢就引述一個所謂可靠消息人士講，就話有40個人咧。吓、啊，即系150个里边有40个咧就是、共产党员，咁其实呢啲有冇根据啊，大佬吓，150个单程证里边有40个系共产党员，咁点解40个咧？呢、這个数系点样计出嚟咧？你净系话俾人听呢一个系有呢、這个嗱，我哋又睇下证据啊，好唔好啊？ 好啊。 嗱、啊，呢、這个证据咧就唔系即係咩證據話係李永達咧？即係嗰個嘅報導嚟嘅，其實係咁啊！睇下一齊睇下佢講乜啦。係、哎，我覺得真係呢一啲咁樣嘅人咧，即係咁樣噏得出咧，係好低 B 啦，係嘛嚇 ？OK 嗱，喂唔係喐錯咗嗰個位置，好啦，咁啊佢講咩咧嚇？佢就話即係所謂引述一名熟悉香港保安政策。啊！並且參與其中嘅權威人士資料咧，就披露每日150個單程證當中有30至40個係有特別任務嘅共產黨員喎。估計過去20多年咧，中共已經滲透咗21萬嘅地下黨員嚟香港喎。啊，喂，有冇證據㗎？呢樣嘢係你話有黨員入嚟，當然我哋都會相信係有啦。大把其實話俾你聽啦，呢啲嘢係人都知啦。97前都大把係滲透落嚟嘅特務啦，不過以前人哋三年換一次唔會攞永久居民身份證，依家就繼續逗留攞埋身份證啫嘛，可以順便投票。咁你話呢一個，但係我唔係話唔信你李永達講呢樣嘢，但係你講到咁鬼具體，話150個有30至40個係共產黨員，話你會唔會呢個偏高咗好多啊？呢、這個數字係嚇。同埋共產黨員係需唔需要嗰105個單程證嘅名額落嚟香港啊？喂，好多個計劃㗎。你嘅優才計劃啦，係嘛？又可以落嚟話申請讀書啦，讀呢一個嘅 master 啦，自資嘅學位啦，又可以留低喺香港嘅喎。咁嗰啲當中有幾多個係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啊？即係你永遠就係搞呢啲咁樣嘅陰謀論啊嘛，李永達，你就係一個白痴嚟噶嘛，當啲市民係啱唔啱啊？你話有，我覺得冇問題嘅。你話有。咁我哋都信㗎啦，呢啲嘢其實好平常啊。你話俾我聽冇，我先覺得佢奇怪啦。但係你講到150個有30至40個咁具體，你點知啊？咩權威人士咁巴閉呢個老平話俾你聽啊？報夢啊？邊個話俾你聽啊？嚇、啊！你講到咁實牙實齒，仲寫埋書出嚟添？你寫得呢本書，其實就證明咗香港仲有出版自由。你就戇鳩啦！你真係仲可以寫埋啲咁無稽嘅嘢，仲可以俾你出版嘅，證明有出版自由，有言論自由。系咪啊？喂，有冇根據噶？李永達，你講到太具體啊嘛！呢樣嘢係你具體到冇人相信啊嘛！咁我問你啦，優才計劃 有幾多人係有樣係共產黨員啊？朗朗係咪啊？彈琴嗰、那個嚇係咪係咪黨員啊？你黐線嘅你真係咁有幾多個數字？嗰度一個都冇。落嚟讀書嗰班咧，你知而家好多所謂 NDS 啊嚇，即係所謂非本地嘅學生，尤其係讀呢個自資嘅碩士學位嘅喺八大嗰度。喂，嗰班人當中有幾多黨員啊？有幾多團員啊？喂，你唔講？你係吹水咩？你淨係講嗰150個人，嗰啲冇黨員咩？嚇？點解你唔講冇數字啊？嗰個權威人士冇話俾你聽啊？唔好扯大炮啦，李永達，噏得出就啱，啱唔啱啊？你太過具體嘅大話係，你明唔明啊？你話俾人聽有，喂，我都信嘅喎。但係你話俾人聽有冇呢一個所謂爆炸性啊嘛？你講嘅話有30至40個，完全係冇證據嘅。好啦。咁佢仲好少，就負責特別任務，你咪即係話人哋做特務咁呢啲啊，即係呢啲好平常啦，係咪？97前都有啦呢啲嘢。好啦，咁都唔緊要啦，你噏埋呢啲咁樣嘅即係車大炮嘅嘢係嘛？邊個話俾你知先得㗎？你即係你又要保密，你話 OK， 你話個消息人士要保密，但你講到太具體嘛呢樣嘢係，而你具體到一個地步就係、是，喂，你知唔知落嚟香港唔係淨係得一個計劃㗎嘛，大佬，唔係淨係得85個單程證㗎嘛。而在其他計劃嗰度，你竟然係冇數字嘅，你係咪當香港人係白痴啊？李永達，好啦，都唔緊要啦。嗱，繼續佢咧仲講咩咧？又講講下咧，就喺度講退聯。喂，你真係你可以真係死唔斷氣嘅。你哥咁掛住個學聯做咩啫？首先你係令上人，即係你係想批評我噶啦，好明顯係。我就唔怕承認，我就係城市大學嗰個退聯嗰個大旗手，我就負責煽動啲同學去投贊成票嘅喺退聯嗰度。是吗？有什么问题啊？就是退出你这个邪恶的学联嘛。当时为什么要退出学联啊？我又解释一次给益友听了。首先你要讲学联这个组织由头到尾它是没有影响力的，50几年里头。唯一它发挥最大影响力的那次就是2014年的雨伞运动。他们和这个他们都不是独立去见林郑月娥，不好意思，他们都要拉着林之峰的三尾掹埋学民思潮那次所谓商学。一齊入去見林鄭月娥嗰陣時，你成班新黃傻粉仲喺度睇直播下，喺呢個中環嗰度，喺呢個金鐘嗰度，仲喺度笑話劉江華係垃圾桶，人哋鬥緊19萬一個月啊！實係屌你老尾，垃圾桶傻仔都算數啦！唉，好啦，你學聯其實唯一一次發揮過重大嘅影響力，就係嗰次所謂佔領行動。你是由头到尾，就算由89、64嗰阵时，89学运你都冇发挥过好重大作用噶嘛？89年系陶君衡做秘书长，咁你发挥过咩重大作用咧？其实由头到尾最大作用，根本上学联有人认识，就系因为2014年嗰个嘅占领行动，喺佢之前完全冇人识噶，喺佢之后已经俾人肢解咗啦。喂，我唔系第一人嚟，真正第一个系要发动呢一个肢解学联嘅人。是在 Hong Kong U 的、那个港大帮叫做黄俊杰 Kevin Wong， 现在明报那里做紧即是就职的、哦。那你向他问责嘛，是不是啊？喂，我们难得见到哇，在港大 Hong Kong U， 哇都可以成功退出这个学联的。我们在九龙那几间大学当然是前赴后继一路去推动这个退联啦，有什么问题啊？因为你学联这个组织首先它就是霸道的。你有冇可能一个咁嘅组织系凌驾晒八间大学、九间大专院校嗰、那个嘅独立意见先？咩叫院校自主啊？喂，我哋成日提倡，喂，我哋要院校自主，我哋每间大学有唔同嘅意见，点解你呢一个学联系可以有一个凌驾性？你系冇民意授权噶嘛？学联嗰啲咁嘅秘书长啊、常委啊、代表会啊、乜乜叉叉嘢人，全部都系经过间选产生嘅，全部唔系直选嘅。咁我哋退出一个咁邪恶嘅组织，有乜问题啊？你同埋收钱咁，你个组织仲要系向吸取我哋学生嘅民脂民膏，每年系向啲学生收取会费，由各间大学嘅学生会代收啊嘛，系咪啊？点解你唔讲呢啲嘢咧？成日话削弱咗所谓嗰个学生嘅力量，一盘散沙。你学联从来就系一个冇力量嘅组织嚟噶嘛？唔好讲笑啦，李永达咁眷恋呢个组织做乜差嘢啫？我小弟我就系、是。搞呢个城大退联个大旗手啦，唔好意思，我就有能本事咧，将嗰个票数咧拉开到咧系赞成系你反对票嘅5.5倍。你再投啊！我就嗰阵时有个金句嘛，黎牛就系、是、再投一次，你哋都系输啊嘛。 你投啊，係嘛？你成日咁眷戀個學聯做咩啫？你成日就拉埋學聯嚟講，就話當中咧，佢就話咧，佢至今啊覺得退聯一事相當詭異，就令佢懷疑咧有即係中共咧就派人扮作學生積極分子滲透學生會，睇準佔領失敗時機咧就搖旗吶喊鼓動學生退聯。唔好意思，當陣時我已經第一，我從來冇參與過任何學生會嘅上莊。第二，我就唔係中共派人扮作學生積極分子 ，OK？ 第三，就我係冇咧睇準佔領失敗嘅時機搖旗吶喊，我係睇準港大都成功退聯，我哋卒之輪到我哋九龍幾間大學有機會啦，可以肢解你一個咁嘅邪惡嘅組織，你話幾好啊？係嘛？點解成日要有一個大一統嘅組織去凌駕每一個人嘅意見呢？我真係唔明白啦。每一个大学的学生会，它本身就已经是代表了那间学校那些学生的意见嘛，为什么又要有一个凌驾性的组织啊？你搞什么啊？啱不啱啊？好啦，咁啊呢一个就是即系已经回应了你李永达啦，呢啲好无稽的指控咧，就喺度不停咁样就话要提醒年轻人警惕中共渗透。中共点样渗透啊？吓、啊，我搞个城大嗰单嘢系。中共有冇滲透我唔知道，如果中共有分滲透，我估唔止贏五倍半啊，冇贏十零倍到啊！即係如果啲內地生啊嗰啲都一齊去埋投贊成票，你真係發緊夢啊！我哋全部都香港學生真係投票啊！你知唔知啊？就因為對於你學聯嗰啲組織嘅憤恨啊嘛，對於你泛民嗰個社運產業鏈嗰陣時，我哋就係好討厭一樣嘢，就係、是、原來嗰個學聯就係搞咩嘅咧？就是咧，啲人咧當做一個社運階梯啊，就上完嗰間大學嘅學生會，就走去做埋學聯，做完學聯就真係黐泛民，即係做呢一個嘅議員助理啊，就走去選議員啊，選區議會啊，嚇、啊，即係做社區幹事啊，你就係搞呢科嘢啊嘛，我哋就係唔妥你搞呢科嘢啊嘛，咪瓦解你咯，講得好清晰嘅，從來都係，使乜避諱啫？我哋唔需要避忌噶，喂，我做得出，我夠膽認喎，係咪先啊？嚇！你削弱咗咩学生力量啫？学生力量唔系来自学联嘅，学生力量系来自学生噶嘛？你都冇嗰个氛围，搞乜嘢佢抗争啫？就算有学联喺度，有咩唔同咧？我睇唔到有咩分别啦。OK， 好啦，咁啊，跟住我哋就再睇下咯。OK， 啊，删错咗添啊。好啦，因为我哋啱啱开台啊，就有阵时有啲虾碌啊，冇办法噶啦。咁我哋再睇下咯喎，其實你李永達講呢樣嘢都有回力標噶喎，咁佢點回力法咧嚇？咁啊呢啲咧咁就頭先講嗰啲係學界嗰啲嘢，大家就未必明啦嚇，不過都講得解釋得好清楚俾大家聽噶啦。咁啊而係一樣嘢好搞笑喎嚇，而係既然你李永達認為嗰150個單程證當中每日嚟咗30-40個共產黨員嘅時候，我想問呢篇聯署聲明啊？喂，争取家庭团聚审批权嘅联署声明啊，大佬吓、啊，喂，大家睇下啦，可以嗱，佢哋咧就话我们咧就认为吓呢一个嘅家庭团聚咧就系国际基本人权，并支持维持以家庭团聚为目的嘅单程证配额，即系150个吓。啊我哋要求特区政府应取回或参与入境审批权，使到审批制度能够彰显家庭团聚嘅原则。啊，我认为香港社会应以包容公义原则对待新来港人士，不应咧将佢哋视为掠夺香港资源嘅负累。我哋支持一个更团结同更民主嘅香港，唔认同任何排外同分化嘅言行，并致力促进香港社会坚持公平和包容嘅原则。好啦，第四个唔使讲啦。联署嘅议员，大家睇下喎。联署嘅议员系所有你泛民嘅2012嗰一届嘅所有嘅泛民嘅议员，即系当然系唔计郁文啦，呢一个大舊啦，同埋系长毛有冇份啊？呢个系长毛系冇份嘅，都系 OK。喂，呢啲嘢係你哋自己講嘅喎，你爭取家庭團聚審批權喎，嚇、啊，認為呢一個係家庭團聚係基本嘅人權嚟喎， 咁嘅時候，你又話呢一班人當中有三四十個係共產黨員喎，咁你唔係應該 stop 咗佢咩？咁你話爭取嗰個嘅入境審批權啊？咁萬一爭取唔到，咁點啊？萬一爭取唔到嘅嘛，咁啊削弱佢啦。咁啊，每人唔好嚟百五個，嚟一半啦。嗱，嚟一半又好笑啦，又回力噶，一樣係好啦。嚟一半，咁啊點咧嚇？投降輸一半啊？你睇下咯，喂，你呢个削单程证嘅动议，有七个泛民唔撑，否决咗，吓、啊？喂，你自己泛民都唔团结啦，呢样嘢系啱唔啱啊？你呢仲唔系回力标啊？嗱，我哋睇下边七个人系唔撑啦，系咪？有个报道嘅 ，OK， 七个人系唔撑，边七个啊？OK， 嗱，张超雄就系呢一个南亚假难民之父工党嘅张超雄，邵家俊就系、是、呢个最中意揸咪嗰个邵家俊，叶建源教协嗰个嘅代表，李国麟卫生服务界代表，就系、是、投反对票。你四个泛民因为反对呢一样嘢，即系你有四个泛民系明知嗰150个人当中，你声称有30至40个共产党员每日嚟紧香港嘅，佢都反对。你是基于这个李永达所讲的客观事实而是反对，因为你们这四个人是从来没有出来反驳过李永达呢这个的言论的。即我假设你们都因为苹果日报就是民主泛民大报嘛，那我假设你们就已经 alert 了，同埋你们是同意了李永达所讲的事啦，如果你们不去批评他的话。好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家看到了，欧乐轩、朱海迪和陈佩然弃权。欧乐轩，你这个好笑啊，自称就是这个的所谓本土自决，其实他是左翼21的人，那么搞这个 Hong Kong TV 那个集会的时候呢，就帮这个姓陈的女人真的筹款，无牌的、啊、OK， 我都不怕讲，不然又说我不批评欧乐轩呢，就跟欧乐轩搞朋党，绝对没有这回事。 OK，咁啊，到第二个朱海迪，朱海迪就好笑咯。呢条友成日自称话，即系所谓自决派。自决派，你每日150个，有30至40个共产党员嚟香港定居，你都唔去反对削减单程证嘅名额，系咪啊？咁你点样自决啊？请问，日日嚟30至40个共产党员，然之后你话自己系自决派，好啦。陈佩然弃权，陈佩然只不过是非建制派的医学界代表，他从来没说自己是泛民的。不过陈佩然你需要坦白地向市民交代，因为你经常接受 D100 李慧玲的访问，你上来做主持，你如果不是黄师太，你如果不是心黄的，你为什么上 D100 那里做主持啊？请问这个你要好好地向所有医学界的选民去解释，陈佩然你经常接受左右大局的访问啊、你不单止是做访问的，其实是你去到坐在李慧玲隔离开咪啊。嗱、啊，呢样嘢你必须要坦白从宽啦、啊，向你医学界的选民，否则你下一届我怀疑你都系咁先。你经常上 D100 嗰度去做主持得嘅咩？吓、啊，呢一样嘢完全系违反咗你嗰个所谓政治中立啦，系咪啊？又话自己唔系泛民嘅一员，你经常上泛民嗰个党台党媒嗰度做主持，吓、啊，你唔系净系人哋打电话俾你啊？你是上埋去啊，吓、啊、人哋嘅 studio 个录音室嗰度做主持啊。好啦，唔使中立偏浅黄啊，我唔会信噶。你完全心黄啦，啲浅黄点上去？而家你自己唔识开台咩？我哋无敌神区都识开啲咁嘅台啦，系咪啊？简单啫嘛，你一个月98500，你开唔到台？屌你真系讲笑啊！好啦，咁你呢个削单程证嘅动议就得13人赞成。咁你泛民有7条友咧，都系呢一个嘅反对或者弃权嘅 ，OK 吓、啊，好啦。咁然之后你就话呢一个有30至40人嚟，咁你话大家觉得系咪好好笑啊？你话呢班友系你自己明知嗱、啊，你哋自己讲啦，嗱、啊，虽然我唔信啦，但你话有每日有30至40人嚟紧定居系共产党员。点解你哋唔去削减呢个单程证嘅名额呢？ 點解你仲要支持所謂以家庭團聚為目的？嗰班嗰三四十人唔係家庭團聚啦，你話佢特別任務嘛？你話人哋做特務嘛？咁係咪應該削咗佢一次過？減又唔得，削又唔得，乜你都唔做，你要反對？你咩嘢泛民啊？呢啲係你點樣幫市民把關爭取福利啊？係咪揾笨柒啊？你話？哇、哦！揾個范國威出嚟就話扮嘢，就話誒、哎，我哋要收回單程證嘅審批權。然之後咧就整幾件咧就有發棄權，整幾件真係反對，咩意思啫？有咩作為啫？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即係講到李永達，就梗係仲有啲嘢係講下佢啦，係咪？啊 啊！ 即係李永達咧，話説咧就經常啊係力捧呢一個嘅，即係所謂嘅梁亦婷啊，叫 Edith Leung 啊，哇！咁大張圖嘅遮埋個樣添。你啲依個咁嘅 Edith Leung 咧，就其實係花生台嗰啲主持嚟噶嘛，嚇、啊！即係呢個小呢個其實係我哋 CTU 嗰、那個誒詞案啦，兩屆嘅呢個係呢、這個梁亦婷係啊，今年都28歲噶啦，呢、這個梁亦婷係咁啊，經常喺 D100 啊，經常喺花生台嗰度咧就依附住你李永達啊，或者羅建熙啊嗰啲咧就係掹三尾做節目。咁就做做下咧，依家就即知咧，就係即係入埋去民主黨咧，就準備觀塘嗰處咧，就選佢嗰個嘅區議會嘅。但係最近啦，梁亦婷咧，你真係好笑啦。咁話説最近啊，韓國瑜啊，阿高雄市長咪走嚟香港訪問，咁啊入咗中聯辦啦，係咪？咁都惹起好多嘅爭議啦。啲梁亦婷竟然敢講話，誒、哎、呢、這個即係韓國瑜入中聯辦咧就有問題。我話咧，每一個市民都有資格批評韓國瑜，就是、你民主黨，你呢個梁亦婷冇資格講啦，啱唔啱啊？你成個泛民，你喂，你何俊仁、劉慧卿全部入過湯家驊，全部陳建文入過曬去啦，中聯辦李卓人有冇啊？你批评人哋啱唔啱啊？批评下你自己先啊嘛！嗱，我唔系话反对，我对于阿韩国瑜入去呢一个嘅中联版冇乜睇法，系嘛？我但系对于你呢一个咁嘅梁亦婷走开批评人哋韩国瑜就好有睇法，你冇资格批评人哋啊嘛？两个标准嘅，吓啱唔啱啊？咁无耻啊！你哋仲话选呢一个区议会啊？走去搞嗰個什麼鄭國俊，係嘛？走去搞網路欺凌，你係最叻。嗱，話俾你，你唔好咧反擊我喺呢個花生台嗰度。我一再三強調，小弟陳區咧都係有被選舉權嘅，都有參選權嘅。嗱，依家我哋咧少少地，因為我哋依家睇緊我哋直播嘅，有2200位到啦，啊，有1%嘅人幫我助選都有20多人㗎啦，你明唔明啊？我諗你揾唔到20多人幫佢助選啊，阿梁亦婷。雖然你好多狗公啊。但啲狗公見到咁多狗公咧，就會即係撤退噶，你明唔明啊？因為知難而退嘛，咁多狗公啊咁樣嚇。但我啲益友係全部真心支持嘅。嗱，我哋唔好講啊，我哋叫10%嘅益友嚟幫手助選咧，就200人噶啦。嗱，你小心啲，你唔好咧挑戰我，係嘛？因為我都可以參選嘅，你都可以批評我啦嚇、啊。你可以批評我噶，你試下就得噶啦，喺個花生台嗰度嚇。你試下，我喺。觀塘都好多益友噶，咁樣係，所以咧提一提佢啫，呢個係冇所謂噶嚇，温馨提示啫。好啊，咁咧就，唉，參選冇搞我啦，儘量都呢啲咁無謂嘢。唉，即係呢個係叫做示警啫，呢啲叫做嚇，唔係宣佈參選，冇發緊春秋大夢，唉，真係，因為連3000蚊報名費冇啊，真係講笑真係。好，大佬又要买呢买路系嘛吓？咁啊，继续讲埋呢一个李永达，仲有少少嘢未讲嘅，咁佢就咁啊，佢就系同阿黄碧云咧都系好笑啦，咁啊一齐咧揦埋一嚿，咁啊讲咩咧吓？哇，好大张啊，遮住咗我啦，好啦，咁佢就话即是黃碧雲就笑言啊，從電視上得知李永達被人拘捕的時候他就很開心、啊、 啊，真係好笑啦！咁黑心都有嘅，你呢個黃碧雲。佢後嚟見到李永達咧，就更加上前擁抱，就話：好彩啊，告到你咋！黃碧雲解釋話：其實民主黨真係有參與佔中啊嘛。話佢哋嗰陣時咧，真係好認真啊，咁樣去學點樣非暴力抵抗，又上堂。話就算到咗佔中，後嚟變咗雨傘運動，佢哋好多人在場，有啲人做狗賊，有啲人咧就搞論壇，前線後援都有，冇理由唔告民主黨啊！啊，就好感激李永達代表佢哋民主黨，代表咗佢哋所有唔使坐監嘅人。大家都應該問點解係佢唔係我咧？好感激啊！其實呢九個人係幫我哋頂得多啊！你係黃碧雲，真係一個徹頭徹尾嘅冚家產啦、啊，大佬！人哋坐監，你啊擦光環，哇！你真係巴閉，仲話多謝佢擋你一刀。你只去多啲佔中啊嘛！你個蛇龜鬼，淨係識得喺你嗰個理工大學教書嗰陣時唱衰鬱文，有咩做啫？你同阿劉小麗大把益友上個 sit 過你堂咧，回報俾我哋聽啦，大佬，啱唔啱啊？在你劉小麗上堂嘅時候點咗我仇師大個名，喺度嚟猛烈批評話我經常喺網路抹黑你，我點抹黑你啊？話我冇頭，即係話我冇頭冇尾，因為我有冇畫面啊？劉小麗，啱唔啱啊？大家言論自由噶，香港係，喂，我批評得你嘅時候，我係有根有據嘅。喂，你都可以攞翻啲根據出嚟批評我噶。你比如話我收共產黨錢，攞啲證據出嚟啊，户口簿啦、支票啦，點樣入數啊？有冇啊？你咁啱發毒誓啊，劉小麗！如果我仇思達冇收到共產黨錢，你下半世你就躝街壓地冇仔生，你發毒誓啊！夠膽你發毒誓啊！日日喺度講講啲廢話，邊個夠膽再講話我收共產黨錢就發毒誓？真係豈有此理！真係日日喺度無所不用其極抹黑，包括呢個黃世澤。黄世泽唔使讲啦，佢成世都躝街压地噶啦，你发啲毒誓冇意思啊，系嘛？要再毒啲啊，好似阿 Baby 妈嗰台咁啲毒誓先得啊！话俾你听，啲离谱啊嘛！呢啲系日日喺度嚟讲，又冇证据，系嘛？你依家你班友仔做咩啫？喺度嚟为咗即系话哇，民主党有人坐监啦，佢帮手拆 CV 啊，感到光荣。你啲垃圾嚟啦，大佬，系嘛？喂，几多嗰啲即系本土派嘅人士坐监都坐七八年啦，大佬梁天琦坐六年啦，你坐几耐啊？讲嘢真系坐监感到光荣，搞乜捻嘢你？坐监都感到光荣啫，你民主党唔系搞和理非非嘅咩？点解搞到坐监啫？多鸠鱼真系。仲有啊，呢个蔡佳阳啊。呢、这、一個嘅所謂支聯會青年組嘅成員啊，快撚啲揾證據出嚟，話我收共產黨錢，屌你個老母個閪，啱唔啱啊？講嘢揾咗四年啦，揾到證據未啊？柒頭皮真係一味就得個噏，抹黑無所不用其極，完全都唔需要放你班人在眼內，你夠膽你發毒誓對住鏡頭講係嘛？話我藏頭露尾，因為我哋咪有個台喺度咯，點樣藏頭露尾啊？讲嘢你真系好，咁啊就系、是，即系你睇下呢班咁嘅友，你话几折堕咧？呢啲咁嘅所谓民选嘅代表系嘛？喂，竟然间话有一个所谓即系李永达去代你坐监去俾人告，你系感到无上光荣？呢班友真系垃圾嚟噶，大佬！你黄碧云自己亲身去参与啦，好应该。连陈淑庄啊，佢自己都有去过旺角啦，不过俾人喺咁响到爆啫嘛。啊！佢俾人响到爆啫嘛，一样有去旺角噶，吓、啊、 有十字路口啊嘛，好似系。 系啊，讲嘢真系，你李永达呢啲算系咩啫？告你喂坐监坐未啊？讲嘢长毛话斋坐监未啊？屌你样尾真系，坐监我哋唔会当坐监系咩嘢一回事，唔系你坐过监就讲嘢大声啲啊！你讲嘢系有道理嘅，就系、是、有道理。你讲嘢冇道理嘅，你唔需要答咩？哎呀，我坐过监啊，我曾经系食盐多过你食米啊，我几多几老资格啊，我几老经验啊，讲啲冇用噶，最好讲系有冇道理啊嘛？咩叫是其是非其非啫？就睇下我哋所讲嘅嘢有冇证据，系咪有根有强啊嘛？你讲咗咁多嘢无谓噶，根本 irrelevant 嘅。我哋睇嘅时候，坐监咪坐监咪点啊？坐监大晒啊！ 坐監唔係大曬嘅嚇，你係觀察一個人嘅言行舉止噶嘛嚇、啊。好啊，講完呢一個嘅即係李永達之後咧，我哋就係、是、不如講下第二個人啦，好唔好啊？ 好啊，下一個係邊個？ 下一個咧就講下呢一個嘅胡志偉啦，呢、這個仲好笑嘅，因為嚇，咪睇下先。嗱，有啲益友就話咧，對住啲垃圾咧就無需要咁勞氣嚇。OK， 佢話咧誒，成班人藏頭露尾，做咩唔叫埋觀眾出嚟？你講邊個啊？你講我哋藏頭露尾，我哋依家咪喺度咯。啲喂，啲觀眾唔需要出嚟噶，係咪啊？觀眾是不需要出來的喎、啊、嚇。咁啊，多謝各位益友支持啦，希望大家就有 like、有 share、有 comment 啦，繼續支持我哋即係夜間熱線呢個節目啦。咁我哋咧就係、是、亦都係睇到嗰個嘅啊 Facebook 嗰度咧，同埋 YouTube 咧都好多益友嘅意見啦嚇。咁啊，多謝曬大家啦。但係佢話耐唔耐有啲突然間 jam 線咧，咁呢啲係我哋需要陸續去微調啊。呢啲係希望大家咧，真係多多包涵下，或者多多咧，真係即係包容啊！呢樣嘢係，因為我哋即係第一次咁樣開嘅時候咧，希望係我哋逐步提升我哋嗰個服務嘅水準啦，係咪？好啦，咁我哋咧就係、是、不如就去到呢一個嘅講到呢個胡志偉啦。胡志偉咧就最近咧就喺度想引本土派落達喎，好笑喎、啊！佢又話咧要反對23條咧，就喂等陣先，喂唔好，我只貓喺度搞緊嗰條線，行開啲先嚇，得啦，行開咗啦，突然跟住做咗成個機跌咗落地啊嚇，好啦，唉重新嚟過，好啦，咁啊胡志偉咧最近咧就想引呢一個嘅本土派落答啦，就話要求咧。本土派咧就係、是、不計前嫌咧，就一齊反對23條啊！你真係好笑啊，胡志偉啊！我哋不如一齊睇下佢嗰個嘅言論係點先啊？ 好啊！ 不話説咧，胡志偉咧，佢最近咧就喺即係呢一個報紙嗰度啦，係咪？即係《蘋果日報》啦，就講到咧嚇話信錯咗中共喎、啊！你真係好笑啦！你真係啊！咁我哋大家一齐睇下佢讲咩啦，系咪吓？个民主党咧就系、是、即系曾经作为民主派最大嘅政团喺回归廿几年之后咧，就只不过系民主派光谱嘅一道绿色，造成今日局面咧就不得不提啊！2010年民主党同北京就政改谈判遭其他民主派嘅炮轰，咁咧就系、是、李永达回忆录嘅时候咧坚持啊呢一个嘅咦，系咪呢一張咧？有冇撈錯啊？哦，冇喎，係呢一張嚟喎，係胡志偉嘅，其實係嚇。OK， 咁咧就係話呢一個信錯咗中共喎、啊、嚇，即係話咧犯咗。啊！佢哋喺中英聯合聲明同埋草擬基本法時候所犯嘅錯誤，就係對共產黨仍然咧係有一點嘅寄望嚇、啊。就直言咧過咗2010年政改之後咧，就唔再相信中共喎，任何公開嘅口頭承諾都唔可以相信喎，直到佢真正落實嗰個承諾為止喎。你真係好笑啊！真係。咁佢就話咧嚇，即係要同呢一個嘅本土派咧就一齊咧去即係抵抗呢一個嘅團結咧去對抗呢個23條。好啦。咁但係啊，你呢一個嘅胡志偉咧，我諗你大概都好多嘢唔記得咗啦。咁啊，一提下你啦，胡志偉 ，OK。咁咧，2017年嘅2月嘅時候咧，嚇咁啊，嗰陣時曾俊華就係同埋阿林鄭啊，咁啊參選特首啦，係咪？咁啊，曾俊華就表明咧，將會盡力推行基本法23條立法。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回應嘅時候話咧，政府若果有充分諮詢。社会有较大机会就住23条达成共识，同埋假如以较宽松嘅方法推行，唔令到市民觉得系以言入罪。嗱，佢唔系话唔系以言入罪啊，佢只要令到市民唔觉得系以言入罪，影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就唔会影响公众恐慌咧。咁佢就话 係可以即係寬鬆處理咧嚇、啊，其實佢哋係會支持嘅咁樣係。好啦，誒、哎、校錯咗個幅圖添，好，跟住咧就再睇埋咯喎。OK， 佢要為23條尋找共識嚇，呢、這個胡志偉講嘅嚇。好啦。到呢一張咯喎，哎睇唔到喎呢一張係，好啦，咁啊或者咧用呢個轉去睇睇啦，好啦睇到啦，咁啊嗱呢個咧就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認為咧，曾俊華嘅講法為23條咧留咗好寬鬆嘅空間係嘛，即係。他說呢就是能否確保呢不會以言入罪和保障新聞自由呢就看具體法案細節。那23條兩大爭議2003年呢就是白紙草案和法案能否符合約翰內斯堡的原則。啊、喂真是好笑啊。嗱即是你這個的民主黨本身對於23條的立法喂如果23條是以一個較為寬鬆的方式來到去處理同埋佢係能夠充分諮詢市民嘅意見，嚇、啊、係達成咗所謂社會嘅共識嘅話，其實你哋係會支持噶嘛？所以我就好諗唔明一點，就係你呢個咁樣嘅胡志偉點會走去出嚟講話要同本土派一齊對抗23條？首先呢啲嘢唔好再揾本土派笨柒啦，你哋自己對抗啦。嗱呢一樣嘢咧，我都要講下嘅喎。楊岳橋也曾說過。話未來有好多場仗要打，又話國歌法，又話呢樣嗰樣。喂，如果有咩嘢，你哋又做過啲乜嘢出嚟咧？係咪啊？你哋成日話要同本土派團結。嗱，首先我話有啲人話我唔係本土派啦，咁我都冇話自己係，咁你咪當我唔好係咯，冇所謂嘅，係嘛？冇錢分嘅，屌你香咪做本土派係。好啦，咁我唔係啦嚇。好啦，咁你話要求本土派同你合作，你揾邊一個本土派同你合作咧？其實係。你定係其實係想將你爭取唔到即係抵抗23條嗰樣嘢賴咗落本土派唔同你團結嗰個身上咧？嗱呢樣嘢大家就諗清楚啦。因為泛民其實依家不停嚟到講咧，都係喺度逃避緊現實，根本上佢哋就冇辦法去對抗到23條嘛。包括你依家見到陶瑾山喺嗰個議會嗰度，哇喺個 Facebook 嗰度瘋傳，哇即係義憤填膺、大義凛然喺度講話。啊！呢、這個逃犯條例比23條更加之係惡劣，因為咧，即係佢嗰個講法就係、是、哇，大佬七情上面就講到咧話，因為逃犯條例咧，令到嗰啲遊客都受到嗰個安危受到影響。喂，你嗰班咁嘅友仔又冇抗爭意志，不搞議會抗爭係咪啊？以保住個議席作為大前提。你咁樣講到七情上面係點啫？嗱，聽日嗰班冚家產就去遊行啦，3月31號，你泛民就話反對逃犯條例嘅遊行啦。你有幾多人去啊？有冇10,000人啊？有冇人陪你遊行啊？陪你癲啊？即係發緊夢啦！唔該你哋真係啱唔啱啊？逃犯條例你又話反對，嗰陣時一地兩檢你又話反對，國歌法你又反對，呢樣反對嗰樣反對，結果一樣你哋都反唔到，點解呢？當然他們又歸咎沒有民氣啦，其實關什麼事啫？你們這個泛民在立法會裡還有23席，我都不計鄭松泰啦，不計陳佩然啦，你這23個人可不可以在個議會那裡，喂你令到他那個議會沒有辦法去正常運作進行得到那個的議案通過，那就是一個議會的抗爭啦，對不對？你不要問我說怎樣令到他，因為我沒有這個特權條例，我唔可以喺个网台嗰度讲你违反法例嘅嘢噶，大佬呢啲系你哋立法会员自己谂噶嘛，啱唔啱啊？喺个议会度喂，我哋又唔可以入到个议会议事厅嗰度嘅，你哋能够操作嘅空间就大得多啦。你完全唔去谂呢样嘢，净系识得企喺度叫嚣啊，吓喺度整道具啊，有咩作用啫？你完全系放唔开你嗰个议席啊嘛，其实都唔系放唔开身段嘅，呢班冚家铲都冇面噶啦，系咪啊？呢班冚家铲都冇面噶啦。他們就是為了那個98,500和那些薪津而已，你就放不下這些錢嘛，對不對？那個權你都沒有，屌你就淹了了，你們已經一個二個，你就是沒有權的嘛，只是得錢而已嘛，現在是，你放不下那些錢嘛，就是，說話，你還要那些市民跟你做什麼？坐牢的有坐牢， 係咪走佬嘅走佬，你輪都輪到你泛民喺議會裏邊操作啦，完全唔去做嘅，一味就話哦，因為咧依家俾人剪布，你除咗拉布冇嘢做啦咩？拉布你都學黃毓民啫嘛，有冇第二啲嘢做到啊？講嘢你真係人哋唔俾你拉布，你冇得抗爭噶啦。參考下其他國家嘅議會啊，人哋做啲乜嘢啊？你為黃碧雲中意坐監啊嘛，好多嘅議事抗爭嘅行為都可以令到你坐監嘅，你試下啦。完全唔去做，就叫啲市民揾笨柒。你嗰廿三個立法會議員喺個議事廳嗰度做咩啊？哦，坐喺度，屌你乜拍我個孫江橋，有咩做啫？完全係放唔低嗰啲錢啊嘛，就係、是。如果一個立法會議員得兩三萬人工，屌你老揾閪去選啦，戇鳩冇人做啦，話俾你聽，嘥鳩氣，成包就係得個錢字，窮得個錢字，你哋係。權又冇，係嘛？屌你老母喺兩邊都過唔到半數嘅，地區議即係地區直選又過唔到半數，功能團體又過唔到半數，你哋喺個立法會度反對啲乜撚嘢啫？係嘛？唔好話我苛刻啊，對你啲要求。喂，你哋依家又話講到自己喺香港水深火熱，哇！共產黨殺到嚟係嘛？香港九龍新界冇得避，咁你仲著住個西裝，屌你媽打撚曬呔喺個立法會嗰度開會？你係你哋形容到香港啊，已經唔再係太平盛世，係你哋形容到香港依家水深火熱啊嘛，係你哋形容到香港嘅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係受到威脅啊嘛，你仲著住個西裝喺度坐喺度涼氣，點解你唔去抗爭啊？點解你唔去帶頭抗爭喺議會嗰度？廿幾個人聯結埋一齊都抗爭唔到，唔使你鄭松泰啦，唔使你陳佩然啦，你都係廿三個人啦。抗唔抗爭啊？你自己都唔抗爭，就唔好揾市民笨柒啦！屌你個老母，市民賤啲嘅啫係，市民去坐監嘅成本係低啲嘅，你威啲嘅，咁你咪抗爭埋嗰份咯，有乜所謂啫？我真係冇所謂啊，逃咩反條例啫？係嘛？遊行啊！屌你老母啊！遊行又擺個籌款箱出嚟，你遊咩行？你遊行嘅目的係做咩先？如果你遊行嘅目的係要拉到個條例嘅話，话俾你听啊，游行系冇卵用嘅，系我哋听啊，一千万人出去游行都冇用。零三年嗰次廿三条讲得好清楚，唔系因为五十万人游行出嚟感动到田北俊，而系田北俊为首嘅嗰个自由党以商界为主，佢担心廿三条立法之后影响个营商环境啊嘛，系攞你五十万人游行出嚟做一个跳板，做一个借口，做一个幌子啫嘛，屌你个老母，真系因为俾你五十万人感动到咩傻閪？屌你嘅老母真系，我听日当你有几多人出去游行啊？你屌你谂乜数埋咪几千人，啱唔啱啊？我当你五十万人啊！你今次感动到边个啊？感动自由党啊？得翻三席咋？阿哥，你点样做啊？你数够票咩？数唔够票，你咪要谂其他方法啊！你谂啦，你又唔做，大把方法噶，你唔做啫嘛，因为你镜石啊嘛，你石身啊嘛。你咁錫身時，點解我啲社民更加知要錫身啦？啱唔啱啊？你都戇撚鳩嘅，你自己喺度食撚到肚滿腸肥98,500，跟住叫啲市民真係抗爭，你老母有冇咁撚便宜咁撚著數啊？有冇臭閪真係講笑啊！真係唔使總辭噶，我覺得係總辭都已經係屌你摩甩勾勾地啦！你廿三個人喺裏邊冇嘢做到咩？咁多，喂！你參考一下其他嘅科索沃嘅議會啊，參考一下大把嗰啲咁樣嘅前例俾你啦，外國嘅先例俾你可換啦，做唔做到啊？唔好總辭啊！嗱，我俾你唔總辭，係嘛？你繼續出糧，大把啦，外國大把先例啦，你做唔做啊？唔做就收工啦，你咪喺度坐喺度等通過，叫囂下係咪啊？開記招有咩做啫？你哋？全部都垃圾嚟啊嘛！你叫啲市民去抗爭，呢種戇撚鳩嘅真係，係嘛？好，咁咧就真係我哋即係呢一個係咪李永達都講完係嘛？ 係啦。 胡志偉啊，依家講胡志偉啱啱呢個係胡志偉都講完啦。OK， 好啦。咁我哋就係不如講下呢個陳奕迅啦，唉，有趣啲啊，呢個係好唔好啊？ 係貼地啲。 貼地唔係，俾住先。 再講埋一樣嘢，呢、這個益友講得好啦。有個 man kid 風就話：佢哋永遠唔會叫自己啲仔女去抗爭，係也別人呢個孩子就死不完。哇！呢、這個真係講得好好啊。嗱，我又要講下啦。點解你班友仔抗爭永遠都係攞人哋仔女嚟？嗱，呢一樣嘢我就講呢啲啦。唔好話我引用呢啲咩觀點啊？點解李柱銘個仔李祖兒走去娶咗莎莎嗰個太子女啊？嚇、啊！你李柱銘個大仔你唔去走去抗爭？李卓人個女咧去咗邊啊？你老婆就做總幹事，你個女去邊啊？你成個泛民家爺仔啦，一齊走去抗爭先啦！你叫啲市民去做，屌你個老母！你自己啲家爺仔啦，就全部咧全身而退。你係咪好撚著數啊？你哋係啱唔啱啊？唔好話禍不及妻兒，禍不及妻兒，你係禍人哋嗰啲仔女。你老母你要負責噶嘛？講呢啲嘢係成日叫人出嚟抗爭抗爭，屌你個老母！唔使成本噶，你毀咗人哋一生啊！你好多人係。我真係要屌醒呢班友話俾你聽，成刻一下諗住抗爭。嗱，你自己抗爭咧，你充血上頭咧，喂，我哋唔會阻你嘅。你自己去好啦，唔好累街坊、累朋友，係嘛？同埋唔好累人啲仔女。喂，有喂大佬有好多真係屌你老母得獨子獨女嘅，你真係得一粒仔嘅，屌你老母心肝定嚟嘅，你都害鳩人哋，係嘛？毫不負責。呢啲我真系最鄙视同埋最讨厌噶，你自己去做好啦，走去害人，啱唔啱啊？抗争抗乜捻嘢争啊？如果你呢啲抗争系冇成本嘅，怕咩做啫？你呢啲抗争系个成本系好大，咁你付出咗个一生人当中好多人嘅一生，系最黄金嗰几年就拉咗去坐监啊嘛，大佬，啱唔啱啊？哇、哦！你又繼續開涼冷氣出糧，屌你每個月打保98500，講唔講得過去啊？爆咪都冇辦法啊，因為呢啲係比較猛噶，呢啲係嘛？唉，爆咪都冇辦法係嘛？唉。系啊，嗱，有呢个杨岳桥讲话有案底，人生啊更加之精彩、啊。你生个仔出嚟叫佢抗争啊，推佢去前线嗰度系嘛？你自己都唔做嘅，你叫人哋去做系嘛？你明知自己嗰样嘢系以身犯险嘅，你就哦自己人唔可以做，等人哋去死，点样接受得到啊？呢啲系我哋嘅节目真系有好多家长听紧嘅，唔好意思啊。我哋唔会喺度喺度不停咁鼓吹话，哎，要抗争抗争，抗你老母！依家系根本冇办法成功，你抗咩争？我唔明。你有啲友又，哎，有啲又仲好笑，港独嗰啲我唔怕批评埋噶。屌你妈！依家走去掹泛民嗰个三尾，走去泛民队尾度扯旗，即系揈嗰啲港独旗游行。你老尾真系不知所谓到极。呢个算系咩啫？你自己排条队出嚟啊嘛，柒头皮，啱唔啱啊？抗争。我都唔知你抗争啲乜嘢，你最终抗争嘅目的系咩啫？推翻特区政府啊！特区政府有4-5万嘅呢一个嘅制服部队，系警察嚟嘅。警察之后仲有解放军，你抗争乜捻嘢啊，大佬？我真系唔捻明啦！你抗争嘅，你抗争可以搞到港独咩？吓、啊？我真系唔明啦！呢样嘢你自己要谂下啦，大佬。已经系有好多先例话俾你听，系唔捻得拉咗坐监啊，仲抗咩争啫？屌你老母真系托柒都唔识转驳呢叫做，喂大佬，喂抗咩争啫？差佬你都唔够打，系嘛？抗争，你做紧啲乜嘢先？每一个人要做佢为佢嘅行为负责之余，仲要每一个人都要知道佢好清楚嘅目的系做咩？咁你抗争你，喂、哎、我增加政府成本，你自焚啦不如去，自焚都增加政府成本啦，好多嗰啲五作啊，屌你乜食环署啊，要嚟清场啊！啱唔啱啊？你唔好煽动其他人去走去乜？哎，咩抗争？你嗰啲咩抗争先？首先系，我真系唔明啊！系咪推人去死啊？有啲系，我真系唔同意噶。呢啲系，你点样抗争啫？你又搞港独，好啊！你搞港独，你之后抗争，又有差佬，差佬之后仲有解放军，你点打？你打赢咩？ 唔好推人啲仔女死，你死自己去。好啦，讲下第二样嘢。 好， 即系喂，你话我话知你乜派乜派噶？呢啲其实系可能黎牛都唔同意噶。听我讲呢啲嘢，我都唔怕讲噶，系抗争。你抗争嘅目的系做咩先？纯粹增加政府成管治成本啊！你老母閪咁，你又真系执鼠帮人哋呢班冚家铲，屌你老母！你要增加政府管治成本，嗰、那个咁嘅天鸽吹捻到啲树冧晒嘅时候，你咪有鸠得喺条街 度鸠气啊！嗰啲树干啱唔啱啊？又帮手执树，你老母你嗰啲树干喺条街度逗留咗几日啊？阻咗条街几日啊？啲市民民怨都自然会增加啦，不其然，使捻你帮手执树咩？本土派，屌你老母，独派！ 七头皮真系，屌你乜笑捻死人！增加政府管治成本，大捻咩可以增加政府管治成本啦、啊？你帮手减轻嗰个政府管治成本嘛？你班捻样系自我感觉良好，屌你老母！你唔落街执树，你会坐五年监咩？你都唔会坐监噶，你咪由得佢增加政府管治成本咯、啊，有救佢咯。叻唔切，成包话，哎，我抗争系为咗增加政府管治成本啫嘛，唔系推翻特区政府，你冇捻搞啦，捻样推人去死，成班冚家铲自我感觉良好，根本你冇办法，冇办法，我咪叫大家戒急用忍咯，讲咗百鸠几十万次噶啦，咩叫韬光养晦、戒急用忍啊？讲咗百鸠几十万次，有啲人听唔到噶，系咪不停咁煽动其他人去做呢啲咁嘅行为嘅？啲正仆街嚟嘅呢啲系。有啲人话爆咪，你爆咪咧冇办法噶，因为我一爆先咧，嗰个咪就爆噶啦。我哋就系睇下有咩办法咧，迟啲买支咪啦，就会下个礼拜再改善啦，系咪？下个礼拜周中又试下再开过，系嘛？你冇办法噶啦，呢嘢系啊，因为我又你知我一讲得激动咧就会爆咪啊，呢啲嘢系嘛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吓。 咁啊，爆完先未啊？ 嗯， 爆完先未啊？ 唉、哎，爆完啦，系讲完啦呢、這 个。好啊，咁啊，系咪系要讲下陈奕迅啊？ 讲下陈奕迅啦，系啊，啊，喂，头先爆先嗰啲，大家听唔听到噶？喂，我都要讲下噶，真系要再，即系再讲讲个十分钟都得噶呢样嘢系啊。爆得好劲，爆咗十几秒，唉，唔好意思啊吓，下次整翻啦，你又唔俾钱你哋，唉，真系，你又想知原因？想知原因，我诶，咪就系因为冇钱买咪咯，唉，慢慢嚟啦，呢啲嘢吓，啲 set up 呢啲嘢系，吓。有啲益友就話聽到，放心支持，多謝多謝多謝。有啲又話嗌翻後個身咧，即係唔好咁企咁。你知啦，我因為一講得激動咧，就向前擁向前咧，一擁向前太過貼近嗰個麥咧，就會爆絲。咁有啲益友叫我咧，即係褪後啲咧，就爆絲爆多次。唔好意思啊，冇氣啊。你等留翻下個禮拜啦 ，OK 啊？好啊。哇！好笑啲又話入錢入錢入錢，唉，黐線嘅真係。好啦，我哋講下陳奕迅啦，真係。 好啊。 咪有啲人再講咗先啦。Frankie 兩文以前嗰啲靚麥，嗰啲靚麥用唔到嘅喺呢個位置係，你明唔明啊？嚇、啊！即係我哋有啲環境嘅因素令到嗰啲嘢，唉，啲嘢好複雜嘅，你都好難解釋俾你聽啊！依家係啊，總之又用唔到啦嚇。啊咁啊，講下陳奕迅話説咩事咧？陳奕迅話説咩事咧？咁咧，佢又俾呢個嘅大陸學生咧，就係批評喎嚇。咁、啊、我哋一齊睇下嗰啲嘅言論先。 好啊。 咁啊，話説佢俾啲咩嘢大陸學生批評咧？咁佢咧就去到呢一個嘅OU 啊嗰處咧嚇。嗱、啊，我哋一齊睇咗呢一個大陸學生嗰個嘅説法先啦，好唔好？啊！呢個即係個微博上面係咪微博啊？呢、這個嚇 啊，應該係簡體字喎，應該 係啦。 那陈奕迅黑脸请学生离场，我们学校的我来复述一下吧。啊，那叫陈奕迅启都凉休息。那学校通知七点开始，陈奕迅九点才到，很多同学看了两个小时他的宣传片。可能对明星来说，迟到才能显示他大牌吧。那学生又能怎么样？而且他刚一来就脸很臭，对不对？大家看一下了我 ，OK。咁佢话陈奕迅就迟嚟咗两个钟啊嘛，呢、这个系咪？咁其实系有冇迟嚟咧？嗱，我哋又有图片睇下喎 ，OK。有图片睇下嘅，咁可能啲学生唔识英文啦。我睇下你个图片喎，哎，唔系呢张。系呢张好啦，大家见唔见到？嗱，呢个 Ethan Love in Frames Screening and Sharing 吓、啊、，OK， 嗱、啊，大家可能睇唔到啲字太细啊，我哋再放大啲啦吓，见唔见啊？18:30至21:30咧就系、是、2-hour screening of music documentary followed by 1-hour sharing 喎、啊、吓、啊，你明唔明啊？即有两个钟头嘅音乐嘅纪录片，就是、Love in Frames， 跟住咧就系、是、一个钟头嘅分享环节、哦。咁佢就话陈奕迅迟嚟咗两个钟，佢系咪唔识字啊？其实系，人哋冇话嚟嘅呢个系，即系嗰两个钟头系睇片噶嘛。阿黎牛喺唔喺度啊？黎牛失咗联啦。 喺度。 哦，喂，喺度系嘛？喂，喂，佢真系唔系。 系播片俾你睇啊嘛，唔系话陪你睇片啊，大佬。 系啊，睇片又唔需要你陪啊，系咪先？人哋都讲到明话系播纪录片啦。咁但系咧，似乎佢唔系好识字吓、啊，就变咗咧就话人哋迟嚟咗，即系呢一个咧两个钟咧就一嚟到就念很臭啊！为什么臭？后面告诉你们。那语言问题第二个是为什么有人这个玩手机呢？整个节目环节就是他们的编。的人在就用粤语闲聊，就学校很多中国内地国外的学生，我相信国外的学生就不会听这个陈奕迅的那个什么分享会，根本听不懂，好吗？哎，真的，国外的学生就没有的，就只有香港的学生跟内地的学生啊，就不要骗人了。同学们问他能不能用英语或者普通话。啊，说下这个刚才的点，就陈奕迅就啊说，如果你们听不懂粤语，那还坐着看什么啊？来、啊、我们地方就要学会我们的语言啊。喂，咁我觉得陈奕迅呢一个嘅说法，咁你点睇咧？你觉得有冇错咧？啊，陈奕迅就话，即系你唔识听粤语，你仲坐喺度做乜捻嘢咧？即系冇讲捻字啦吓。即系嚟到我哋嘅地方咧，就要学识我哋嘅语言吓。咁、啊、你点睇咧吓？ 系、哎，我都觉得都有可以咁讲嘅，系嘛？ 吓、 啊，咁你都唔系一定预咗佢有翻译啊，系咪先？ 吓、啊，我哋不如睇一个 poster 好嘛，黎牛。 好啊。 不过 language 嗰度写住 Cantonese 噶喎。喂，你呢、这个你这个语言本身就是写的出来是粤语嘛？你有什么要求他们说这个英语或者是普通话？你不觉得那个要求是过分的吗？好吗？要佢冇写啊嘛，好吗？如果佢写 Chinese 咧，你仲可以咁样嗱。如果佢写 Chinese 咧，即系整个氹俾自己踩啦，系咪？咁佢写明系吓、Cantonese 喎，咁你冇得讲噶喎，呢样嘢系啱唔啱啊？即是你冇得要求人哋用呢一个英语或者系国语嚟去进行佢嗰个分享㗎嘛，係咪啊？因为人哋写到明嘅呢、这个系。好啦。咁继续呢，有益友就话突然间变咗中央台喎、啊、又我唔同意喎、啊。啊你问我们台湾不行嘛，我们这个节目可以进军这个台湾的啊这个频道好吗，得唔得？屌你真系。不一定是，如果说中央台，我就不太同意，因为大陆是这个那个 firewall 是，就根本就看不到这个 YouTube 嘛，系嘛？好，继续。继续看一下他们的那个，他说那个内容的问题啊，为什么有人这个玩手机呢？他们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个边在闲聊啊，看内容之后，他们小圈子才懂得玩笑啊，就是所谓的 in joke 啦，好吗？作为一个演讲的嘉宾呢，互动性和内容的质量很极差啊。当时他说你们不想听就走啊，我当时就上走了啊。就还几年啊，咁你有冇走啊？呢、这个人系吓、啊，事实上你系有冇走先吓、啊？他叫你走啊，你可以走啊吓、啊，但是你还坐着，然后写这个文章啊，在大陆的那个微博上面啊传来传去哈、啊，说没有偶像的待遇让他不爽啊。前面提到刚来脸就很臭，是他下车的时候，我同学刚好在这个路边啊偶遇他。因为马上进入这个考试季了，大家聊的都是 final exam 或者是 assignment 呢，没什么人去理会他呢，就在跟他挥挥手啊。这个可能没有尖叫和晕倒而让这个宇宙巨星不爽吧？喂，大佬呢啲完全系诛心论嚟嘅，即系你系觉得即系呢啲完全系读心神探嚟嘅。是吧，第四点完全是无聊。第三点的内容的问题呢，他有人玩手机，他节目的内容就是band仔在那里闲聊。咁首先来讲，他的节目本身就是所谓一个，你再看下那个，喂，人家没有呃你的、哦、那个内容是不是啊，那他什么呢？ What is love? Come watch Eason, 是吧？ And the band's documentary and gain insights on love.Diversity, friendship, and dreams， 即系讲下啲爱啊，啊讲下啲友谊啊，讲啲梦想咁呢啲乜嘢，梗系闲聊啦，大佬，唔通喺度讲咩学术研究啊？系咪先？你想佢讲啲咩先？你想佢讲啲歌舌嘢？你当咗佢系茶煲里的茶督察啊？茶小欣同茶德文呢、这个唔系呢个茶小欣同埋嗰个咩啊？嗰、那个咩主持啊？嗰、那个咩德文啊？啊？你当人哋嗰个爆足一周咩，大佬？咁當然係嗰個內容係會係即係環繞住佢哋嗰個 band 嗰啲嘢嚟講啦。我哋呢啲係揾嚟批評嘅，呢個係嘛啊？我繼續解釋咯，佢係啊。我有啲人話呢張係理工大學嘅，咁你就係咪可以整一個係呢一個嘅公開大學嗰個嘅 poster 嚟睇睇啦，如果大家亦有係有嘅話，係嘛？哦，為什麼在玩手機？一開始大家反應還算熱情和激烈的，而且知道有這個提問環節，大家都在找問題或者寫下自己的問題啊。咁啊，我身邊的同學都已經路轉熱心啦，咁樣，哎呀，真係咁你真係呢啲咁樣嘅。评论系嘛？嗱，阿陈奕迅咧就话，即系你啊嚟到呢一个香港啊，就应该系即系学习呢粤语啦，唔识听粤语啊，点解仲要坐喺度咧？又玩手机咧，咁样就令到佢咧系好唔即系系不爽臭脸啊！咁啊嗱，跟住落嚟咧就睇下郑中基有咩回应喎、啊？呢、这个系好唔好啊？嗱，我哋睇晒我哋先评论 啊！ 呢、这个好笑啊！郑中基就话、啊。我提到陈奕迅日前出席大学分享会的时候，因为同学玩电话感到不尊重而请同学离开呢，阿 Wanlo 就话啦，如果面对同样的情况呢，就我会玩埋一份。咁几好啊，大家一起玩手机系嘛，咁佢咪一起 loop 咯。如果人哋咁啱屋企有事咁点啊，叫人出去唔系咁好，会叫佢攞埋出嚟开心 share。咁我唔信啊 ,Eason 开会嘅时候冇攞手机出嚟 loop 啊。你自己都会啦，人哋都冇叫你出去啊，咁样啊，呢、这个就系郑中基嘅讲法。咁啊，话说咧，有一个叫做城中嘅才女啊，就唔系白韵琴姐姐啊，呢、这个就系王迪斯。王迪斯咧就讲吓，佢讲咩咧吓？佢 Eason 咧喺公开大学嗰个嘅分享会黑面啊，就拨问学生咧挂住玩电话要求合照嘅，就唔尊重。其实咧，佢话尊重香港已经变成一种 luxury 啦。啊，我唔知佢嗰啲咁嘅文章咧，就成日夹杂咁多呢啲咁嘅英语，你写奢侈得唔得啊，大佬？ 啊才女啊，都期望人哋对你有基本尊重，亦都变成咗一种戆啊，吓、啊！即系我唔同意你呢啲咁样嗱、啊，你话你自己即系才女啦、作家啦，戆就唔系一种种嘅，我觉得系系嘛，戆就首先唔系一个嘅即系唔可以咁样嚟到去用啦。你可以话变咗撒戆就得，系嘛？你话变咗一种戆，我就觉得你真系一种戆啦。你咁样系有啲做作，阿黄迪斯吓。我有大学生电邮咧，佢嗰个 product list 俾佢咧就列埋价钱，叫佢送 iPad 雪柜，亦都系收过唔少大学生邀约嘅演讲电邮，冇写错佢个名咧就已经好难得啦。收过几次上款咧就写黄迪斯咁样，咁都冇你叫你错你做黄韵诗啊！屌你老尾真系，佢三只字就可以错两只字，又或者直情冇上款。而且直呼對方名字咧，就似撩人隻抽，就多過邀請對方演講啊，稱王小姐或 Daisy 就可以啦。嚇、啊，咁你咁講究呢啲咧，就最好係呢一個嘅王作家迪斯先生咁啦。屌你乜民國式嗰啲咁啦，使唔使啊？用毛筆字寫啊，王迪斯嚇、啊。唉，真係。但有啲益友咧就提供咗個啲 PM 我得唔得啊？嗰、那個嘅呢、这、一個 OU 嗰個 poster 嚇 PM 我，因為我睇唔切嗰、那個嗰、那個啲留言啊，你 PM 我俾我，如果你哋有嗰個 OU 嘅 poster， 咁我貼出嚟，大家即係我覺得公允啲啊嘛，呢、这個評論係咪嚇？咁、啊、好啦，黃迪斯又話啦喎，咁啊下邊嗰啲其實就冇關係嘅嚇、啊，都唔係關陳奕迅嗰單嘢事噶啦嚇。啊咁啊，呢啲就係有時間再睇啦。咁啊，再睇埋咧，就係、是、有一個叫做香港嘅學生，就叫做紫砂嚇。咁佢咧就講咧嚇，三月27號咧喺公開大學嘅進行嘅大專巡迴分享會當中咧，發生咗一段小插曲。陳奕迅就俾同學嘅表現咧搞到黑面，令到分享會咧喺尷尬氣氛底下結束啊。咁你到嘉賓分享會同埋同學發問環節咧，就喺播放音樂紀錄片嘅時候咧，在場有唔少同學咧不停咁撳電話 ，OK， 即係喺度撳電話啦，撳 ，OK， 好啦，甚至乎咧有人咧就係寧願睇綜藝節目，好彩咧呢個時候陳奕迅同同行嘅三位嘅成員啊，龔石良、黃湘俊、張傑邦咧仍未進場，就冇睇到同學嘅表現。啊，咁我覺得嗱，呢、這、一個嘅其實咧，我覺得呢個安排咧，其實都有啲問題嘅。你可不如咧，嗱、啊，你係想即係播嗰兩個鐘頭嘅片，然之後咧，即係二加一嘛，兩個鐘頭播片搭一個鐘頭嘅分享會嘛。其實你就想搭個豬頭骨，就叫人哋睇埋個片 ，OK， 咁樣。其實咧，嗰啲同學，我相信啦，我唔好理佢係大陸又好，香港學生又好啦。佢主要其實都係想睇陳奕迅嘅風采啦，係咪？咁嘅時候你就話佢即係喺播片嘅時候去玩手機，我反而覺得冇問題喎。因為我唔知道你哋安排係點啦。因為通常咧，大學嗰啲活動咧，就係、是、你如果係遲到嘅話咧，過咗某一段時間咧，就冇得進場嘅。咁或者先到先得嘅呢啲咁嘅嘢，咁嘅時候如果佢入到場嘅時候又有局睇，咁佢都係玩手機啦，唯有係係咪？咁我覺得呢一個就冇話尊重不尊重啊，係嘛？你睇片，你等於你入到戲院，你都可以全程玩手機噶，係咪先？你唔好發出聲響咪得咯，同埋唔好教咁光咪得咯。咁我覺得呢個有佢個自由喺度嘅嚇，呢、這個反而我係。唔係咁介意話佢嗰個，佢嗰、那個即係咪玩手機嗰樣嘢嚇？好啦，跟住咧就再睇落去咯。佢咧進入分享會嘅環節啦。咁啊呢一個嘅學生代表啊乜乜都一齊在場交流啦。咁啊甚至當佢察覺咧有在場咧有唔少嘅內地生嘅時候咧，佢仲喺度即係打趣啊，就話咧。學好啲廣東話啦，咁啊控得全場大笑，掌聲不斷。咁啊入到同學發問嘅環節咧，就氣氛急轉正下啦。第一位同學就以陳永謙飽受批評嘅遭遇做例子， 問台上嘉賓如何應付批評。同學發問之後咧，就加上一句：仲有完場後可否合照呢？此時陳奕迅咧開始面有難色啦。以本人所知咧，陳奕迅一向不喜歡被要求合照，不過往往咧佢拒絕對方之後咧，都會笑住同對方握手。所以啊，就係、是、即係呢，即係佢人面有難色咧，只係因為同學提到坊間對陳永謙嘅批評嚇。OK， 好啦。跟住呢就係、是、即係喺呢個章節幫回答緊同學問題嘅時候呢，阿陳奕迅喺座位上面呢做住拇指向下嘅動作，同埋擰下嘅嗰個頭。OK， 乜到第二位同學呢竟然唔係發問問題，而係向陳奕迅話佢哋之前曾經合照，並向台上嘉賓展示電話上嘅合照下。OK， 咁台上老師就叫佢馬上問問題咧，就竟然話冇問題，咁可能係玩鳩佢喎，咁樣係。 其實佢叫下邊同學嚟一陣，我一陣上去 幫 我影張相。 係影張相咁樣下。好啦，咁竟然好啦，到第三位同學問起陳奕迅未來有咩音樂上嘅計劃。咁黑住面嘅陳奕迅咧就要求嗰位學生道歉，因為佢而家答唔到問題，佢直言此刻非常之憤怒，因為睇到現場好多同學一直玩電話，感到不尊重，並且請咧無意交流嘅同學離場，現場氣氛變得僵硬啊！啊，咁啊，龚石良同黃湘俊馬上出聲解圍，並開始解答其他同學嘅發問。幾分鐘之後冷靜過嚟，陳奕迅開始再次笑起嚟啦，可是咧緩和唔到咧，現場尷尬氣氛，最終取消咗原定嘅大合照環節，活動草草結束。陳奕迅返回後台嘅時候，踢咗下牆壁，踢牆，即係仍然係感到同學嘅表現而憤怒，啊，定係控制唔到自己情緒咧？咁呢個紫砂呢個人咧就唔知啊。佢就話咧，呢一個嘅分享會以極尷尬嘅氛圍結束，同音樂紀錄片中嘅温馨感覺形成強烈對比，好可惜。咁似乎有睇呢一個嘅紫砂呢一個同學嘅即係文章咧，又似乎同嗰個大陸同學所講嘅嘢就唔係，即係好似唔係一個同一個 story 咁啊！你明唔明啊？ 啊，好似係兩樣嘢啊嘛。 都兩樣嘢咁嗱，呢、這個係啦，呢、這個同學就講緊話陳奕迅就主要不滿啲人喺度玩手機啦，同埋無意交流啦。第二點就係話啲人不停要求要同佢合照，佢就唔中意。OK， 咁好啦。但是那個大陸的同學就不是說那樣東西，就是說另一樣東西的，你明白嗎？啊，就是說他那個，喂，那個有沒有傳給我的，將那個公開大學那個 link 可不可以貼多一次啊？好啦，那麼你怎麼看呢？黎牛這樣東西 是？啊，我說其實就覺得都冇乜睇法喎。 嚇，冇乜睇法點解咧？ 唔中意你咪睇咯，你唔中意咪走咯，都又唔怪得佢喎。啊，同埋通常啲啊陳奕迅啊呢啲 artist 都係好有性格噶嘛，係咪？ 我頭先講錯咗，第三個同學發問嘅時候咧，係陳奕迅道歉，話而家答唔到問題 ，OK 修正翻嚇，繼續得零啊。 嚇嚇，咁佢個情緒都可能已經受咗影響啦，咁啊。都又唔怪得佢嘅 吓，咁我就觉得系呢个，首先啊，陈奕迅又系都有少少情绪化啦，咁样系老实讲，即系我就好唔中意将有啲人咧，嗱，你知嗰啲咁嘅连登网啊，乜登网咧，就好中意将呢一啲咁嘅 story 咧，凡亲有大陆学生咧，就噏咗入去话呢个粤普之战啊咁样嘅，咁而事实上咧，那个大陆学生嘅微博。佢係想循住呢個方向出發，但我唔想用呢一個咁嘅角度去評論，因為好閪無聊啊！我想同你講係，你要講呢啲咁樣嘅嘢咧，就已經係完全抽離咗嗰個事實啦。我覺得最貼近嗰個事實嘅原本咧，我相信就係我哋剛才讀緊呢一個所謂紫砂呢一個嘅，即係依家我哋喺個圖片 show 出嚟呢一個嘅文本咧，就已經最貼近嗰個事實嘅原本嘅啦。至於你剛才提到嗰個簡體字嗰個微博咧，我覺得已經完全係陷入咗一種咧嗰啲咁樣嘅文水咧，係好閪無聊噶啦。我係好唔中意呢個，係啦，喺度挑撥。然之後咧，嗰、那個人挑撥，你呢班咁嘅香港人咧，有一班咧又走去傻更更咧，又走去同佢一齊起哄。我覺得你同佢挑撥，你唔夠佢人多啦，屌你老尾！好簡單一樣嘢啫， 我告诉你，你陈奕迅吗？现在你被这个大陆的学生你搞，现在你搞被他在微博上面搞一搞了啊！我告诉你，下一次这个巡回演唱会，你会不会去大陆去唱？如果你还会去赚这个人民币，你有什么？你有什么？这喂大佬啊，你这你明唔明我讲咩嚟啊？你还要去唱，你还要去赚他的人民币，好吗？ 啊， 对吧？你还不是要低声下气，好吧？你讲什么什么乐谱什么的，你这个叫太尴，你皇帝唔急就太尴尬。你香港人替陈奕迅急什么了？他要去赚人民币啊，啊，他还要去开他的，他就去武汉了，去深圳去开他的巡回的演唱会啊。他也不是只去这个伦敦啊，去这个大马去开啊，也不是只去美国去开啊，主要是大陆的，你看他的行程就知道了。好吗？那你香港替他急什么呢？好吗？我完全不替他有什么着急的，老实说，对不对啊？那就到时候你还不是要你还不是要去认错？你要不要认错？啊，如果那些人说啊，现在大陆你不认错的话，大陆就要封杀你了。你猜他会不会认错啊？是钱大还是你们香港人的什么民族尊严大啊？到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决佢到时就会拣噶啦，大佬系嘛？呢、这个鸡髀打人就牙较软，唉，讲多啲，即系我哋香港人好多喺度帮佢啊，即系着急啦，系嘛？即系话啊呢样嘢系嗰啲闹嗰啲大陆学生乜乜啦，唉，我觉得佢哋打横行都行得好啊。打横打斜行最好啊，最好糟质下陈奕迅添。你到时啊到后你咪系翻大陆死死地气赚人民币，有傲骨嘅咩？香港嘅咁嘅 artist 系嘛？唉，嘥气有几多恩尼，有几多杜汶泽啊？嘥气啦，真系。到时咪系走去系嘛？开你月世界巡回演唱会，个世界咧喺大陆占咗九成嘅。OK 啊，我唔会撑啊呢啲嘢系。我亦都唔会代入你嗰啲咁嘅咩粤普斗争嗰啲咁嘅陷阱，然之后喺度嚟口诛笔伐嗰人，我认为佢做得好啲嘛？佢咪有的是钱吗？啊，佢有钱就是皇帝啦，系嘛？你明唔明啊？阿黎牛，有啲人唔听唔明，你听不懂我讲什么国语，台湾的人听得懂啊，系嘛？真系 friendly 听啊，好笑啊，系嘛？我觉得没问题啊，他们要去这个啊嘛，去搞这个陈奕迅有什么问题啊？我不会站在你们香港这个角度去看的啊。然后乜嘢？喂，好简单啫嘛。如果佢杜汶泽，佢俾呢班友打，哎，我一定系会声援。你老尾你其他嗰啲咪你嗰啲咁嘅系嘛？你耍大牌系嘛？然之后俾个大陆学生抽情，你用呢一个嘅即系角度去用呢个粤普斗争嘅角度嚟斗你。你到最后你都因为你要赚人民币而到最后你都冇咗个傲骨，你都系低声下气啊嘛，啱唔啱啊？咁我撑咩啫？我撑你，如果你永远都系企喺我哋香港人呢一边嘅，我梗系义无反顾啦，系咪啊？屌你老母閪，你到时到后你都会企喺人民币嗰边噶啦，你唔系企人民嗰边，唔好意思啊，你企人民币嗰边啫。咁我撑你啲乜捻嘢啊？我睇嘢个角度系咁样嘅啫，系嘛？你冇话，因为呢件事就系要撑啦，因为佢俾个大陆学生屈，佢本人都冇行出嚟讲啦，系咪啊？佢行本人应该行出嚟讲啦，如果佢要含冤受屈嘅话，系咪啊？除非佢系想唔捞嘅啫喺大陆，否则佢都唔会出嚟讲任何嘢噶。等呢件事两日之后淡化咪算数咯，系咪啊？吓，嚟我嘅呢个。Cobin Johnny 就话佢喺香港就大声，翻到中国就算观众有几低质，佢会出声吗？当然唔会出声啦，当然就唔会出声啦，系嘛？所以我认为大陆嘅观众啱嘅，最好又有几横蛮，有多横蛮，系嘛？最好打横行、打斜行，糟质到你香港嗰班 artist 咧冇运行，咁啊死死地气躝翻嚟香港咯。王祖蓝嗰啲系咪啊？因为你到大陆之后做这个主持人，他们也不给你做了吗？就综艺节目也不给你做主持人了吗？因为限制这个香港人吗？澳门也不行了吗？又滚回来香港了吗？ 玩住烂啦，系咪啊？丢你啦，老妹，真系，我怕什么讲？不是因为你说自己是香港人，我就要支持你，这是不合理的，系咪啊？非理性啊！丢你老妹，有着数嗰阵时系香港人，冇着数嗰阵时咧就台湾人、中国人，呢啲戆鸠嘅，点撑啊？啱唔啱啊？低 B 啊咩？真系，就唔好话我，诶、哎，你讲这个肥语，我就喜欢讲啊，你吹啊！你不要听啊！你别听啊！啊！你别听啊！对不对啊？没讲这个，喂，我看这个，我现在多很多时间去看这个台湾的那些论证的节目，哇，很高直数啊，没问题啊，好吗？你要民主吗？你爱民主吗？啊，你们香港的那些港独人士去台湾的时候，你们讲什么语言呢？你就是讲这个国语吗？都不知道我讲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啊？是不是大师抄了你们这奶？哎，这奶好羞了。那你们这些港独人士去台湾讲的是什么语言？你告诉我，坦白的告诉我，好吗？我为什么在我们自己平台不可以讲呢？啊，讲的也不错，好吗？哎，这奶呀，很难听，没办法，还是我现在喜欢讲，好吗？哎，这奶，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讲了，你问一下啊，泥牛。我们2006年的时候，我们开台已经讲普通话了，讲国语了。 喂、 啊， 你有一次扮成龙，你记唔记得？ 我扮成龙打电话给那个林祖顺的嘛，系咪啊？屌你真系，唉，We are different species， 吓、啊，阿神区老江上身，对啊。你懂得不懂得？我跟美国的华莱士谈笑风生，哎，屌你真系！但我觉得还是没问题。你讲什么语言好吗？你讲什么语言有什么问题？好吧，屌你真系！因为到最后，我们就是例如就是我们香港本土的那个角度去看了嘛，好吗？不是从这讲什么语言，讲什么语言？我现在就讲这个国语，好吗？你看这个中天啊，看这个山地啊，他不是讲国语吗？他讲粤语吗？啊，那他做这个说这个闽南话，你听得懂吗？你听不懂啊？有字幕吗？不要紧啊，干嘛？哎，真的。好啦，咁啊，喂，即系喂，我哋讲好多呢一啲嘅国语了喎，系咪啊？ 你表演啊嘛？ 不是表演，我们看一下这个啦。以方呢，你说对了，语言无罪，什么语言都可以哦。啊，你这讲得很好哈。A K A 款和神驹一转这个丽音，一有人数就失手了。那这个没办法，也不我不认为是全然是我说的这个语言，然后现在这个人数是下降了。因为现在你看一下，我们现在时间是1:04啊，有些人要去睡觉了，你明白不明白啊？也不认为我不也不认同我是什么大湾区人。如果你说大湾区的基本的语言就是粤语吗？好吗？肇庆好吗？佛山，屌你老妹，真系呢一个惠州。喂，边一树唔系讲粤语噶，系嘛？你又推普，可能咧市区嗰啲外来人口啦，好多捞松都系讲粤，即系讲呢一个嘅北方话。喂，毕竟喺市区里头都仲系好多人啊，系嘛？都系讲粤语噶，系咪？你话如果大湾区真系嗰啲人搞起上嚟，喂，你又可以主导翻嗰个粤语为主啦，系咪啊？但系有一样嘢我又好不满啊，呢、這个马会咧去从化嗰阵时候咧开幕啊。竟然你马会主席就带头讲普通话就已经系唔好啦，从化喂好多年以嚟啊都系啊广州嗰个嘅管辖噶啦，系咪啊？从化都系讲广州话噶啦，点会去到从化呢个马场系嘛？即系首次进行呢个速度竞跑嘅时候，就走去讲国语啊，讲普通话啊，系嘛？嗱呢样我反而唔认同啦。我哋喺自己嘅平台讲乜话得系嘛？如果我识讲英语，我都讲埋英语，不过我唔识啫。OK， 啊，真系啊 ，OK。 哇喂，咁啊， 咁我哋系咪接下封烟啊？ 系接下封烟先，喂，一点钟啦，唔好意思啊，玲牛，接下封烟先。 唔会。 你现在接听那个封烟电话啦，好吧？8192-2047啊，顶不了，没进来。我接一下电话，准备好了没有，李勇？ 在走啊。 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现在正在半个冇懒音喎，越来越多懒音先系正宗香港话。哎，唔好意思啊，我唔会讲你嗰啲香港话嘅，我亦都唔系你嗰啲香港民族嚟嘅，我就继续咧讲个广州话，我择善固执，系嘛？我唔识讲你哋嗰啲香港话啊，香港民族啊，我系香港人，香港人就系一个嘅叫做 identity 啊，啲叫做身份认同啊，唔系一个民族嚟噶，唔好意思。即係等於有啲人話自己上海人啊，你邊度人啊？啊，我惠州噶。啊，你邊度人啊？哦，我茂名噶。嗰、那個係一個咩人啊？嗰、那個唔係民族嚟噶，唔好意思，嗰、那個係一個身份嘅認同啊，知唔知啊？嗱、啊，唔好搞錯啊！有啲人如果你堅持自己係，哎，我係香港民族，我家鄉民，你咧就走去聽咩啦 ？Channel I 啦，幫我執撚咗啦，管文前嗰、那個啊，屌你老尾真係！你聽嗰啲台啦，聽嗰啲獨派台啦，我唔搞呢科嘢噶。我一早判定咗你香港唔係一民族啊嘛，已經係啱唔啱啊？嗱，呢樣嘢我唔需要再花咁多篇幅去講呢，就廢話嚟，已經係我係香港人係好清晰嘅，因為呢個係一個身份嘅認同。香港民族就唔係，因為我根本都唔認同有呢個民族嘅存在啊嘛，哥，你知你構成一個民族係有好多嘅條件㗎，唉，唔係話你話自己係啊係㗎，屌你係咪真係牛記粒記又話自己係一個民族，笑 Q 死人啦！你指定服飾是邊個啊？獅子環球定係優衣庫啊？哥，你真係啊！聽電話下一個嗱，睇、啊、聽唔聽，聽唔到就算數啦，因為唔再打啦。啊，一啲麥又未搞得好犀利，係嘛？我唔認同㗎，係嘛？呢一樣嘢係廣州音咧，就係、是、整個粵語裏頭咧最正宗㗎啦，我覺得係啊。即係呢一個你唔認同都冇辦法，呢個係客觀嘅事實嚟嘅，咁樣係，係咪？啊，留咗個字打唔到 ，OK， 好啦，而家接聽下一位益友電話啦，睇下通唔通啦。啊，一陣睇下好多益友嗰啲嘅留言先嚇，好多嘅益友，喂，早晨點稱呼啊？ 喂 ，Michael 啊，群居好，喂又好 ，Michael 你好， 系首先恭喜啊，群居呢个高清本土台个开张， 唉，唔好咁讲，我哋使咗好多钱嘅呢个台，好阴功啊， 破大台， 唉， 啊，真系好似琴晚咧，因为试过都有睇啦，我都觉得好有阿蔡特笑， 好搞笑系咪啊？ 即系一开台再加呢、這个。即係更加優，即係更加專業嘅話，我都覺得好搞笑。 係，多謝你啦！你最緊要各位益友啱睇就開心噶啦，我都係咪先？ 係啊，即係希望可以繼續進步啦。 多謝啊，希望啦，我哋會繼續啊。係。 因為今次打電話咧，就係我哋屌鳩佢國好啲撲街，同埋即 係 對立民師傅張超雄咧， 係 再一次指責啊。 係。 即係首先啊，梁國雄啦，即係入境過境單嘢真係好想講，即係上個禮拜再聽佢都冇咩，好辛苦喺度聽佢都無神論，第一次 係啊，無神論啊，係啊， 即係其實即係你入唔到日本梁國雄，你冇你事務人冇你咪唉算咯，做咩你要了解啲即係朋友日本旅遊嗰啲，即係話啊你入日本境即係等於賣國。大佬，咁你入到羽田機場境啊，咁又泰國啊，梁國雄。 係。 羽田機場都日本境嚟喎，大佬。 嚇！ 其實我覺得佢嗰一部神棍真係其實佢屌埋自己一份咯，我覺得。 嚇！ 另外你話嗰個日本國嗰個入國管理局個官啦，即係人哋同你講普通話，大佬你英文頂呱呱喎，大佬。 嗯。 英文梁國雄你，咁點解你唔講英文咧？ 人哋用英文同你溝通，你係逼人哋用普通話嘅點解？ 因為佢外國啊嘛。他爱国，他爱的是中华民共和国嘛，所以他要求那个日本的那个官员说普通话咯，啊。 系咯，如果古华拉做代班，你会叫阿古华拉讲普通话？ 吓、啊？ 唔会。 唔系你再讲埋，你快啲讲埋张超雄啦，因为我有啲人想回应啊，你讲埋张超雄啦，好唔好啊 ，Michael？ 啊，好啊，张超雄，其实讲真，你班泛民真系讲真，即系觉得唔审批，即系否几个新移民。嗰、那個單程證配額，我覺得你哋真係撲街嘅。其實好多市民都覺得單程證審批權呢樣嘢，其實應該要香港掌握或者係取消單程證佢啊嘛。你覺得有一半嗰啲新移民過嚟香港，即係為咗家庭來人，梗係唔係啦，大佬。 係。 即係為咗福利而嚟，你會唔會見到一半啲大陸人當到嚟又會講香港話？即係唔係即係香港啲廣東話啦？ 嗯。 唔會啊嘛，即係自然啦，你。醫生嘅屋邨，譬如水泉澳啊，因為我而家屋企，我而家住嗰個屋邨附近嗰條屋邨嗰啲，都係一啲新移民啦、啊。 係。 佢哋去購物啊，都唔會講廣東話，同你講普通話啊，大佬。 嚇！ 佢哋可能背後仲要揸住好多喺大陸好多物業喎，特登來住公屋喎。 嚇！ 咁你班泛民，仲有你班泛民以為你哋幫咗佢，佢哋會幫，佢哋會投翻俾你啊？冇辦法㗎，泛民。 同意啊嚇！ 係啊，你要翻新移民都會投俾咧，投俾民建聯同工聯會你對家啦，戇鳩。 係，喂，多謝曬你電話先，好唔好啊，阿 Michael？ 多謝啊，陳 哥。OK， 喂，多謝曬你電話，好，拜拜。 好，拜拜。 嗱，點解咧？嗱，我誒要回應一條友咧，就喺度留言 ，OK 嚇、啊，有個叫做冤聲蘇嘅人一留言話。话我香港身份反香港民族就打着红旗反红旗，喂你真系好笑啊！你解释俾我听，我讲咗八鸠几廿次，嗱我褪后啲咪啊，我爆音，你解释俾我听乜嘢叫香港民族先啦、啊？点样构成香港民族啊？系唔系用你哋嗰所谓公民民族主义啊？就系所谓认同香港嘅核心价值，佢 declare himself 吓、啊、，he admits that 吓、啊，佢只系认同嗰个香港嘅核心价值，就系、是、香港人。咁嘅時候，你係咪包埋橫台山嗰啲黑人啊？係咪包埋重慶大廈嗰啲包頭佬啊？係咪包埋你屋企個賓妹啊，阿哥？你包咩人啫？你啲係我解釋得好清楚啦。香港人就一個身份認同，唔係一個民族，等於新加坡人 Singaporeans。喂，乜你認為新加坡係一個新加坡民族咩？新加坡係咩人組成啊？七成幾由華人組成，另外有一個十幾個 percent 係馬來人。再有幾個 percent 係印度人，同埋其餘嗰啲菲律賓人啊、文萊啊、各地嗰啲咁嘅人都有。乜有一個叫新加坡民族嘅咩？識嘢唔識嘢啊，大佬！新加坡人本身就係一個身份嘅認同，就唔係一個民族啊嘛，大佬！邊咁閪白痴嘅啫？成日喺度嚟執人口水尾，就係、是、因為你班撚樣要搞港獨，搞港獨就永遠咧就因為我哋咧又唔夠警察打，又唔夠解放軍打，我哋要和平港獨，和平港獨就點啊？就要聯合國申請，點樣申請啊？就要根據啲乜叉叉條約，就要我哋要搞一個咩民族自決，因為我哋一個民族，我屌你老母啦，冚家產咁撚白痴啊！你噏得出？屌你老母，共產黨手指乃啫，佢毀滅咗你香港，佢都唔會俾你獨立。講完。咁閪白痴嘢，你谂得出嘅？和平港独，即系申请民族自决，吔屎咧嚟去咁白痴嘢，你谂得出？又想去说服人哋支持，咁閪白痴嘢，你谂得出？仲要讲得出，仲要游说人支持，系咪傻閪嚟噶？你哋真系唔屌下你唔捻得嘅，真系民族自决，谂埋屎忽鬼嘢，美国佬唔捻撑你啦，屌你老母！美国佬几时解放北韩啊？几时解放中东啊？几时解放印度咁多强奸案？有利益佢咪解放啦，冇利益嘅话捻只系死人啦，白痴！一阵间又话要取消关系法，你班独派几阵时取消啊？取消咗未啊？得个噏字，衰捻个梁家杰，梁家杰就话唔捻投李卓人，李卓人输咗就冇关系法嘛，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不保嘛，你班独派成日喺度吹话乜嘢？两边都黐线嘅话俾你听系，一味都系鸠吹，乜捻嘢香港民族啊？你解释俾我听啦，搵人出嚟。香港民族啊，認同你嗰啲就香港民族。哎，你去啟程村嗰度問啦，個個認同啊，邊個唔認同啊？民主自由、廉潔，黐線嘅冇人認同咩？新移民夠認同咯，你係咪認埋佢啊？又戇鳩嘅你都真係噏三噏四，話我打著紅旗反紅旗，你吔屎啊！你哋去香港民族。 白痴，根本上就是警察又不够打，解放军又不够打，又说想搞港独，就要和平港独，瞓醒未啊？痴閪线啊，真系底屌啊！呢啲人是香港民族论，你搵屎啊，嫌你张纸臭啊！话俾你听，戆捻够泥牛未必认同啊，不过唔使佢认同，呢啲系我嘅心声。全部都废话喺度嚟搞港独，台湾有军队啦，独立咗未啊？成班垃圾即系台湾嘅，成日交流交流乜嘢啫？你蔡英文咪中华民国总统啊？有埋军队啦，有埋邦交国啦，搞台独啦，笨柒！台湾都独立唔到，有独立嘅军队系嘛？有民选嘅总统，佢都独立唔到，佢都冇得变更个国号，佢都冇得取消个民国嘅年号。你香港凭乜嘢搞港独？我话俾你听，你话搞港独系你嘅梦想嘛？得，你搞啊！你话听点搞？你话要搞香港民族，我话俾你听系唔捻得嘅。我冇话我自己唔认同，我系香港人。我话咗俾你听，我嗰个民族认同就系香港人。但系你话去搞抗争嘛？你搞抗争你要搞咩先？你个目的系咩先？推翻特区政府？点推翻啊？几千解放军驻军，石岗又有，九龙塘又有，点推翻啊？你答我，话俾我听。啊，因为支爆爆未啊？支爆，你知唔知仲有广州军区嘅傻仔？屌你老味！以中国人嘅性格，整烂啲嘢佢都唔会俾你啊！傻仔，未捻瞓醒。嗰阵时点解你香港有得喺度嚟保存咗咁耐？1841年开埠之后，因为你系英国佬嘅领地啊，白痴！唔睇争面都睇佛面咋，戆鸠鸠！你搵啲人嚟说服我啦，唉，即系讲埋呢啲噏三噏四。我唔系话要和平理性，系嘛？而系你话要搞呢科嘢，你都要搞得其所先得噶，完全都噏三噏四，噏得出个所以然来嘅。你点搞？你话俾我点搞啊？喂，豪冲嗰班友咁埋喺亚视嘅厂房嗰度整嗰啲咩柒嘢，咪俾人拉晒坐监咯？你话俾我点搞啊？你搞嘛？我唔搞噶，唔好意思，我从来唔搞噶。屌你老尾，真系即系笑死人乜啲嘢系？啱唔啱啊？我从来都系现实政治、现实角度，唔好喺度讲乜嘢，系嘛？啊，你理想系乜？我理想听日发达添啊，中三 T。補翻我買呢啲咁嘅架撐條數啊！真係黐膠花啊！真係中國人咧，話俾人性格咧，永遠都係咁啦。你唔好理佢華人又好，乜齊人都好啦。依樽水，我同你爭唔到，我寧願倒撚曬佢，我都唔俾你飲噶啦。就係咁噶啦。呢啲就係中華民族論啦，教精你啦。自爆之後，你又可以獨立。自爆之後，我搶曬啲嘢，唔俾你獨立啊！傻仔。你有本事咩？吓、啊，你有国防咩？瘦鬼猛咁瘦过我，行出街风都吹得起，搞港独练下先啦，健下身先啦。虽然依家唔系搞义和团，屌你老尾真系，唉，不知所谓。广州军区冇咗，俾咗南方军区，系唔好意思，我落后，我勾咗，多谢阿 Tony 修正翻我，系嘛？嗱，有 Water Wong 就话完全唔明点解本垃圾喺连登嗰度奉为圣经，你咪继续搞你个香港民族论咯，继续同你嗰啲横台山啊，同你嗰啲重庆大厦嗰啲人成为你嗰个嘅屌你老母你嗰个咁嘅香港民族咯，吓、啊、认同你，你问下越南仔嗰啲船民啦、啊，认唔认同你啊？喂、哎，你问佢梗系认同啊，哎，一认同就发身份证啦，香港人啊，民主、自由、廉洁、关爱，屌你老母，全部认同。我认同你啲钱㗎嘛，你都戆鸠㗎，认同你，你嗰只认同你嗰啲咁嘅核心价值啊，你香港如果穷撚到閪咁撚样吓、啊、你好似咁啊返返去开埠嗰阵咁啊吓、啊、以第一产业为主要产业啊，认同你鬼閪得人去做香港人啊，到时嗰啲有你戆居嘅真係香港民族论。发神经咁样喺度嚟。即係你现实啲得唔得呢，你一人做人真係。即系我唔系话唔俾人有梦想，喂，梦想系有噶啦，系咪啊？你要贴，你要搞啲可行性高啲嘅嘢，拎出嚟说服人啊嘛，啱唔啱啊？啲咁低 B 嘢拎出嚟说服人，屌你老尾真系完全冇可行性嘅啊！嗱，有益友话我哋本土力量何志光，我哋又唔系何志光，而系话。喂，你搞嗰啲嘢 ，Black Jack 偏 local， 即系话我咧搞一样嘢，我觉得任何人搞一样嘢，或者搞咩嘢都好，喂，你系要知道你嗰个目的系乜嘢？比如话有啲人搞抗争，喂，我发现咗好多人系鸠搞嘅。当你见到咁多人锒铛入狱，有咁多人系咪啊 係要遠走天涯嘅時候，係唔係嗰啲人都要諗清楚？你搞呢樣嘢嘅時候，你嘅目的係為咗咩咧？你話純粹係為咗增加政府嘅管治成本，你增加到幾多咧？係嘛？點解你唔等待？我成日喺度等待時機啫嘛，係嘛？你其實啲人喺度等待時機啫嘛。你咁啊，即係等運到，咪等運到你等咩啫？係咪先？你夠膽咩？你都唔夠打噶嘛？依家係啱唔啱啊？你都係等嗰個契機啊！一嚟到嘅時候，你主要諗下啊，有咩方法咧？係咪嚇？就唔係搞香港民族咯，係咪啊？好啦，我當你啊知飽之後，你有香港民族人，你俾佢獨立咩？白痴，你啲有實力先得㗎，啱唔啱啊？新加坡嗰陣時佢都冇實力㗎，不過佢俾人踢走咗啊嘛，係咪啊？後嚟人都後悔㗎，唔想踢翻佢，唔想踢走㗎，其實係，屌你乜金蛋嚟，原來係，屌你啦，你真係。有啲益友就話喎嚇，哦，原來佢話香港民身份係真紅旗，民族身份就假偽命題。唉，你早啲講，搞到我無啦啦喺度嚟爆屍，你真係，唉，真係 爆錯屍 嚇。喂，阿Yolanda Yuen咪講咗咯，我講嘅就係 inconvenient truth 嘛。喂，其實我呢個角色同阿邊個沈富雄台灣個一樣嘅咋。佢咪成日講出民進黨嘅好多 inconvenient truth 咧，有啲人唔講得嘅，佢哋係咪講出嚟話冇面嘅，講出嚟或者係大家好難堪、好尷尬嘅。我講我怕咩嘢講啫，係咪先？喂，唔係咩叫是其是非其非啊？係嘛？呢啲咪就係阿 Yolanda 所講嘅就係 inconvenient truth 咯，係咪啊？喂，乜都俾你哋試過曬啦。當你哋依2014年又試過，2016年嘅時候試過嘅時候。喂，我作為一個有責任嘅節目主持人，我梗係要提醒你，或者提醒啲家長，梗係唔好俾佢啲仔女走去想去冒險送死啦，啱唔啱啊？咁先係作為一個責任嘅一個節目主持人，唔係喺度煽動啲人啊！屌你，好似黃楊達咁，真係留言話讓磚頭飛，你老母你嗰晚之後去撚咗邊啦？完全冇嘢，全身而退，繼續喺度嚟 cap 水，係嘛？即係咁解啊嘛，係你明唔明？我就係咁激動，就咁解，唔想你哋有事啊嘛！你睇嘅，尤其睇緊我哋節目嘅益友，你明唔明啊？就咁解啫嘛，啊，即係想你安好啊嘛，啊，唔想你啫，係咪？俾阿長毛問，喂，探個監命啊，咁樣，唔通咁樣好啊？嚇，就係食嗰個咩啊？加頓嗰個薄餅啊 ，pancake 啊，即係食嗰個魷魚絲啊，你走去日日走去，唉，唔該啦，真係。我唔係話反對乜嘢勇武抗爭，而係當你都試過嘅時候，你都係咁樣啦。啊！俾你搞到最勁啊！咁啊點啊？嗰陣時係咁都係咁嘅時候，咪唔好搞字咯？呢啲又唔好搞啦，直頭係嘛？唉！你又咩係唔係咁點啊？唔通我喺度亂噏啊？我做唔出㗎嗰啲嘢喺度，我喺度做，我講啲違心嘅嘢，我又講唔出㗎啊！有個益友好錯，啤啤冤佢屌錯掹翻出嚟。屌你屌撚到頂到入曬，先至話錯咗，唔好意思咁樣，唉，真係，唉，嗱係嘛，打在兒身痛在心啊！呢啲真係嗱，呢啲有講啊，呢啲我相信佢家長嚟㗎啦，呢啲係啊，唔係希望自己真係你大家諗下，就唔好咩都鳩做係嘛，又話鳩做好唔做。唔做咪唔做咯，呢啲咁嘅嘢係嘛？喂，永遠都係個時機一到嘅時候就咩噶啦？好似你割讓香港咁，都唔輪到你話事嘅咧。有時啲嘢係咪啊？割歪一啲就去咗廣州灣，廣州灣即係湛江啦，係咪啊？你割呢度咪啱好咯，係嘛？即係有好多嘢有時就歷史咧，就有好多嘅，即係嗱，歷史有佢必然性，亦都有好多偶然性噶。當你個必然性，你有現有嘅條件都做唔到有啲嘢嘅時候。唔好做字咯，你咪等你偶然性嘅条件出嚟嘅时候，你咪再去做咯，系嘛？当然你话呢啲系咪等运到？我同你讲话系，咁又如何咧？系嘛？你话唉，你咪睇下企喺度等运到，咁咪点啊？唔系点啊？好似等于你3年8个月咁样，喂，你都唔知几时日本仔打输噶喎？你呢啲同长毛讲噶啦，咁你咁啊点啊？系嘛？咁佢话俾4两白米你，唔通你唔食咩？系咪先？你一样啫嘛，啱唔啱啊？見到啊！屌你老母有手指啊！屌你老母周街嗰啲啊，人肉湯啊，都照飲啦，啱唔啱啊？即係啲嘢就係、是，唉，我唔識點講啊！即係你哋自己諗諗啦，呢樣嘢係我諗做人最緊要係 即係理想之外咧，我諗嗰個現實都緊要嘅，係嘛？啊，現實都緊要嘅，唉，自己諗啦，呢嘢我諗大家識諗噶啦。唉，經歷過咁多個事件之後，係嘛？你點睇啦，黎牛，係嘛？ 我都係冇乜睇法喎，都係同你差唔多啦，係嘛？你自己唔成熟嘅時候， 係咪㗎？ 咩都冇用㗎啦。 你咁冇實嘅咩？你真係就係等個時機成熟咯，咪就係時機成熟時就咪蜜桃成熟時㗎，係嘛？唉，真係。 唔係有時啲嘢真係時機嘅嘢，話嚟就嚟㗎啦。啊，你又永遠都係估唔到啊！呢個歷史所有好多大事件都係突發性㗎嘛。 冇錯啊！你睇下嗱，我哋本土台呢個德川家康呢個家輝係嘛？德川㗎係嘛？喂，阿沃塔旺呢個益友講得好啊！德川家康咪係等長，我話俾你聽，等係好緊要噶。我同大家講啦，等待係一個好漫長，而且有磨練嘅過程，係令到你自己更加完好、更加完善。你自己嘅無論係論述啊，你自己嘅健身啊各樣，我話俾你聽，呢啲嘢係你哋自己應該喺呢段時間要做嘅嘢。點解我咁講咧？你諗下，嗱，德川家康佢都喺度等啦。喂，又呢、這、一個喂嗰陣時又織田信長啊，又點樣包圍網啊，跟住又豐臣秀吉啊。喂，佢咪一路喺度等，等到个机会咪等阿封神秀吉死撚咗之后，係咪佢咪机会咪嚟囉。李登辉係咪佢日本人啊嘛，係咪佢自认日本人啦，有日本名啦，係咪喂，佢喺度等啊，潜伏咗喺国民党啊，国民党系中国国民党嘛，佢潜伏咗喺国民党喺度等啊机会嘛，等到蒋介石死，等到蒋经国死撚埋。佢登大位囉，佢登大位都唔系即刻搞喎。是等到他落台2000年的时候就全位吸阿扁了嘛，是不是啊，那他就能够实现到那个所谓政党轮替咯，被一个所谓支持台独的政党，所以已经是后面没搞了。什么都要等的，这些是你不等得啊，不等得那么怎么样，不等得那么怎么样，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總之就係話俾大家聽，呢、這個等係好緊要，呢、這個等待時間係漫長嘅，未必等到嘅，亦都係。咁你又等喎、啊，有啲人蘇聯嗰啲人等到死嗰日都未到91年咯，都未解體喎。係㗎，係有機會㗎。咁啊點啊？人生就係咁㗎啦，有陣時係。咁唔係點啊？你好似王羲咁啊，以卵擊石啦，去屌你兩尾，真係冇用㗎，冇用嘅喎。我又同大家講係冇用嘅呢樣嘢係，係咪啊？唉。咁啊，有啲 JV 娘咧，有個益友就話一班等食嘅人咧，就教唆緊啲人去死嚇。呢、這個我都同意嘅，有啲人係嘛嚇等哦，司馬懿都係鬥長命，咁係咪咯？喂，司馬懿自己都冇登位噶，司馬懿個仔都冇登位噶，不過佢孫登位啫嘛，都係。有啲嘢就等噶啦，唉，等啊冇所谓嘅，而家曹操都冇登位啦，自己即系等下啦，等下啦，唉，等下啦，吓、啊，斗长命系啊系啊，我有准备等嗱 Ken 呢孙呢个咧意见呢个益友嘅意见咧，我同意啦，有准备等待，咁你咪 ready 好你自己咯，系嘛？就起碼練下嗰啲 speech 先啦，我諗講嘢嗰陣時係嘛？你比如話你講嘢咁先算。喂，點解有啲友講嘢好似一碌木咁嘅咧？嗱，比如話我哋呢個視像，我哋都希望可以充分利用到我哋呢個視像，無論唔係淨係影住我噶嘛。有陣時我咪轉場有個證據啊，有啲各樣啊報導啊，可以貼出嚟俾大家睇噶嘛。喂，咁有啲友做節目唔係嘅喎，成碌木咁嘅喎，係可以係嘛？咁咪去。謀求下睇下點樣進步咯，係嘛？你起碼一樣嘢先，就係、是、你能夠吸引到嗰啲嘅聽眾、觀眾，係嘛？先至可以將你嗰個嘅所謂理念又好、論述又好散播出去㗎。因為你係自己同自己噏，好老實講啊，呢、這個台點解我肯咁寫啊？寫得咁多擺錢落去，第一當然我係好珍惜同埋好感恩啦，多謝嗰位益友嘅支持啦。第二就係因為我哋起碼嗰個嘅基本盤係有翻咁上下嘅益友去聽。咁我哋先至會能夠係，即係我先能夠係捨得即係咁大嘅投資啊！屌你咩，如果得幾個人睇嘅，我第一就唔拆開啦，就算開我都裝個 求救其中個 webcam 算撚柒數啦，使乜俾咁多嘅資源落去啫？即係咁解係嘛？即係所以就係希望大家都明白啦。我講啲乜嘢係嚇，真係。引渡條例，我哋頭先都講咗噶啦嚇。 引渡條例，我哋有講咩？ 有，咪講話聽日嗰啲撚樣去遊行嘛？我都話過硬噶，我覺得唔需要做任何嘢。佢係打橫嚟啊！我覺得最好添，越多呢啲嘅行為係，係嘛？我覺得佢最好添，嗱一聲過埋廿三條，係嘛？ 招土啊！招土快。 喂！喂，我真系想睇下嗰啲人讲到话呢啲洪水猛兽，然之后如果乜柒都冇嘅，跟住讲到话呢一样嘢，泛民讲到话啊，一过咗呢一个嘅呢一个逃犯条例，美国就会即刻取消香港嗰啲关系法啊，就影响个地位。喂，你陈太走去屌你老母，你陈老太同埋郭明亨走去美国嗰度做乜捻嘢啊？你咪一样走去唱好香港，大佬，你咪一国两制成功落实，大佬，你讲呢啲咁嘅废话。你翻到嚟講一套，對住美國佬講又一套，收皮啦！我啊想啊，最好盡快逃犯條例啊、廿三條啊、國歌法咪全部立曬佢咯。然之後原來係冇影響嘅，咁啊好笑啦！我啊想睇下有咩影響啊，係嘛？澳門街立咗廿三條咁耐，有咩影響啊？隔離法話邊個咪一樣蘇家豪咪一樣當選係嘛？又話 DQ 佢，卒之都冇 DQ 啊！卒之噶，佢都係仲繼續做緊佢嘅立法議員啦，喺澳門係咪啊？我想睇下你哋講嘅話，呢啲係洪水猛獸，快啲啦！喂，一間又話呢一個嘅開通咗高鐵以後，一地兩檢就會不停咁拉人嘅，咁拉咩？依家係又話美國取消關係法嘅，取消未啊？快啲取消啦！得個噏字係咪啊？即全部都係講假話，冚唪唥都美國取唔取消關係法，根本上同你香港搞呢啲咁嘅嘢，我覺得有咩關係呢？佢只要美國喺香港仲有一定嘅利益，佢咪唔取消咯？佢覺得你冇利用價值，咪取消咯，係嘛？講到你香港鬼屎咁大立條爛鬼法例就咩？係啊，驚咩啊？你話嗰啲咩何處國啊驚啊？哎，最好我連商界都冇豁免添，學嚟啊話真係咪焦土咯？驚咩啊？多餘啊！驚我未驚過，你咪快啲嚟啦，係嘛？阿陳永強話焦土派全部鳩噏，完全唔信喎。我唔知佢完全唔信嘅意思係咩啦。所以聽日唔使遊行啊，嘥時間啦，係嘛 ？Charlie Chan 380仲好笑，話要拉上大陸嗰啲人一早拉咗。喂，我想問啦，喂嗰、那個咁嘅李波啊，仲有嗰個咩啊？仲有嗰個咩林榮咩啊？嗰、那個你記唔記得啊？黎牛林榮基啊？ 林榮基 同李波俾人拉嗰陣時，立咗逃犯條例未啊？立咗呢一個高鐵開通未？未一樣照做嘢，嘥氣啦，唔該，嘥氣啦，真係。佢要做嘢嘅時候，我話俾你聽，佢要做嘢，炎黃要共黨要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講完啦。李波嗰陣時立咗未啊？林榮基嗰陣時立咗未啊？未一樣照做，有人追究咩？追究到咩？你咪有一兩萬人即係遊行咯。不了了之，你泛民有冇跟進啦？嘥氣啦，所以咪逃犯條例，我從來當你放屁，狗屁不通，廿三條放屁，全部都係放屁，立咪立咯。佢立唔立有乜分別啊？我想問，佢要做嘅咧，佢要做嗰啲嘢，嘥時間喺度呃人，最好立得完善啲添，屌你個老母真係！有啲益友叫我哋唔好拍台喎，因為會爆聲喎。OK， 嚇、啊、咁你哋大家諗下啦，係咪啊嚇？唱歌唔好唱啦，唱歌就會俾人哋投訴侵權噶啦嚇。有益友問我係咪 Surface Pro， 係啊 ，Surface Pro 啊。啊不會給香港民主，當然係唔會啦，係咪啊？邊咁笨柒噶？唔係佢會俾你民主，嗰、那個民主咪就係喺嗰個所謂提名委員會，佢篩選完之後俾你揀咯。呢、這個就係共產黨所接受到嘅最大嘅民主咯。甚至乎點解曾蔭權會坐監啫？因為佢唔聽話啫嘛。老實講，佢嗰陣時真係爭取嗰個咩五加五，量變質變，其實佢都得罪大陸噶。點解要送三個位俾你泛民啊？ 點解永遠嗰個五個超級區議會有三個係泛民，兩個建制喎，建制蝕嘅喎。就算黃金比例倒轉啊，六四比倒轉啊，你點都有兩個係泛民噶嘛，唔會五個都係建制噶嘛。你點都要分一席俾泛民噶嘛，其實係啱啱啊，到最泛民最頹勢嗰陣時，佢都有一席噶嘛，至少會攞到一席噶嘛。咁嘅時候，喂，如果我係老共，喂，你呢壇嘢其實係對我不利噶嘛，啱啱啊，五加五。吓、啊，仲要直选嗰度咧，系咪啊？俾你新东攞七席咁多，有冇搞错啊？真系吓，啱唔啱啊？屌你老尾真系，所以佢话唔俾民主你，有冇问题啊？我都冇问题喎、啊，佢俾你先有问题喎、啊，吓、啊，佢唔俾系冇问题喎、啊，吓、啊，呢啲嘢不嬲唔系从天而降噶啦，讲得好好噶呢啲系嘛？只不过嗰阵时英国佬临走先俾你啫嘛，都系佢唔走佢唔俾你噶，系嘛？吓、啊。刘慧卿嗰个直选个方案都唔得啦，全面直选个都唔得啦，都否决咗啊！最后系咪啊？吓，你自己谂下啦，啲嘢系，唉，真系。游行，听日讲去完游行，政府会听，政府当然唔会听啦。头先我哋解释咗啦，就系2003年嗰次，其实都唔系因为你哋去游行而去听啦，而系商界佢哋有自己嘅考虑。只不过是借游行作为一个借口来去拉倒23条而已，这样是都讲了的了，已经是。啊。那黎牛有什么看法呢？你是。 你说那个逃犯条例 是啊。 游行都没用的啦，你有什么字都没用的啦。 啊。 只是筹款的啫。 是啊。喂，好笑啊！有位话，喂，有话嗰个肖建华，即系个萧建华系嘛？吓，肖建华， 哦，俾人嗰个大陆嗰 个系，俾人拉咗， 夹咗翻嚟， 咁咪系咯？咁你立唔立多余啦？唉，真系，你唔系你同唔同意呢啲系嘥时间啦？你咩23条？你23条咁啊？点知你到最后都系冇分别噶啦？有23条同冇23条咁啊？咁啊点咧？啊， 都唔系你讲啊，你都做唔做到啊？你都拉唔到，你都唔够票拉到。 咁咪咯，吓、啊、票你又唔够人多，咁样系游行你又冇用，咁样即系唔系我意思，即系当佢未有呢啲条例嘅时候，都有咁多呢啲嘅，即系夹翻佢嘅例子。咁我觉得有咩嘢所谓咧？佢立同唔立系咪啊？即系点啊？你惊住佢有个正当性去拉你啊？佢要拉你今晚就拉你啦，啱唔啱啊？好简单啫嘛，佢拉你咪拉你咯，系嘛？唉，喺四季嗰度拉系啊，喺四季拉添，咁啊点啊？啊，即系呢啲本身都唔想讲咁多啦，真系，即系都冇乜作用啊！讲完之后佢都系照过噶啦。喂，你嗰个泛民唔系照过咩？你都系泛民都等佢照过啫嘛。其实你喺个游行，咪行礼如仪；你喺个议会嗰度扮抗争，扮慷慨激昂，咪又系行礼如仪。到最后你班友都坐喺度等佢过噶啦，嘥气啦，唉，真系啱唔啱啊？ 有钱，我唔记得咗一年半载前啦，定系几时啊？你神区可能你记得好清晰，以前都系话全面开战噶嘛。 是啊，又说全面开战。 是 啊，你又讲大话啫嘛，其实都是呃市民啫嘛。啊。同意㗎呢样嘢系。喂，我哋去到喂我哋依家去到两点钟都仲有1500亿有啊，似乎我呢个视像都几 ok 喎，系咪？喂，不如各位益友俾啲意见我哋个视像直播可以点样做得更加之好。好唔好啊？俾啲意见我哋。系留言，俾多啲意見我哋咧，咁我哋就可以即係改善得更好嘛。因為其實咧，成個 portal 咧就係阿雞丁幫我哋設計嘅，阿黎牛，我都好感恩嘅呢樣嘢係。佢又冇收我錢嘅， 犀利真係好犀利。 佢冇收我錢啊嘛，先犀利啊嘛。 好啊，咁啊讀下啲留言先啦嚇。睇先，哇好多，要你化下妝啊，有啲益友嘅意見。不要爆咪啦，有女睇冇噶啦，呢个台冇女睇嘅。开翻呢个超级留言，咁呢个就要等下我一阵叫阿神驹讲啊，因为佢有啲遇到一啲技术嘅问题咧，咁啊所以 係暫停咗嗰、那個嗰、那個超級留言。睇下先啊，請嘉賓上嚟一齊做就應該就唔會㗎啦。咁啊，因為佢嗰個地方就比較偏遠啦，大埔區啦，咁啊亦都唔會上佢屋企㗎啦，應該啊，即係唔係咁好啊。女嘉賓，女嘉賓就女嘉賓就應該冇㗎啦，都係等下神區自己揾下啦。嗰啲提議佢一陣改善下我嗰個牛牛嗰個聲音，呢、這個都係要佢去設定啊，因為我哋唔係一齊啊，唔係喺同一個位置，同埋都要經過不斷嘅測試啦。 係 啊，喂喂，有啲益友嘅意見啊，嗱，讀咗出嚟啊，女嘉賓啊要。 女嘉賓 化妝啊，又係要啊，喂，同埋有一個係要你解答嘅，就係、是、嗰個超級留言嘅問題啦。有啲益友話佢開翻佢喎， 嚇、 啊，咁你又解釋下點解會冇咗個超級留言嘅咧？ 唉，咪就係之前我哋猛俾人投訴咯，你明唔明啊？一陣又話呢樣侵權，嗰陣呢樣俾人哋停咗咯，好多嘢都，所以我哋之前嗰啲片有好多都鏟咗噶。一你唔鏟，佢又投訴，係嘛？所以依家咧，我哋全部嗱，包括我哋呢個背景清水紙，又係我影嘅，成個 pot 好，又我哋原創嘅，即係雞丁授權我用噶啦，即係冇侵權啦。OK， 啊，佢唔會投訴我嘅，咁樣係，咁即係嗱，即係將我哋所有嘢，包括連我呢個個人嗰個影像，我喐喐共呢個影像，喐喐共，咁都係我自己原創噶嘛。咁所有嘢都係原創嘅時候，咁咪唔使俾人投訴咯。你明唔明啊？嗰啲撚樣見縫插針。因為唔滿意我哋監督呢個泛民啊嘛，唔滿意我哋監督呢個熱狗啊嘛，佢咪不停有啲咁嘅人喺度嚟投訴咯。我覺得冇所謂嘅，我哋照舊做好我哋節目係嘛，始終益友都會欣賞我哋嗰個嘅風格啊，各樣嘅係咪嚇 ？YouTube 重温冇曬都係因為同一原因，話俾大家聽，我都唔想啊呢樣嘢係，即係希望係。大家都會咩啦？我哋好感恩咧、就是，即係黎牛都好即係支持我哋嗰個節目噶。其實係都好，即係好多即係好多時都有參與我哋嗰個節目嘅試播啊，做我哋嘅嘉賓主持啊，咁樣我哋都好多謝佢噶。同埋租租屋都係啦，嚇， 係 唔係唔好咁講，都係要講噶啦，呢樣嘢事實嚟噶嘛。 平權的問題呢，可能有些益友就不知道，或者可能大家都、即是叫做沒什麼怎樣去擺片、或者就算擺片也好，都是沒有個版權問題的。 是。 但是一有版權問題呢，就是會停權呢，是會凍結了你一些權限的、 嗯、 你有很多事做不到。 是啊，所以我們唯有就是鏟 Q 了他，因為他都已經說了你有些事違規了，那你不鏟了他的時候呢，咁就係啦，你冇同佢鬥氣，你同個平台鬥氣，即係同自己過唔去咁樣係。咁我哋事實上係喺 YouTube 嗰度，我哋係得到好多新嘅益友嘅支持啊嘛。而喺 Facebook， 我哋都唔係話唔關注 Facebook， 只不過 Facebook 佢越嚟越唔派俾人睇嘅時候，我哋慢慢將嗰個重心都去咗呢一個嘅即係 YouTube 嗰處啊嘛。當然我哋 Facebook 咧，其實嗰個群組咧都好活躍嘅，大家都可以加入我哋嗰一齊參與討論嘅係。咁同埋咧，呢一樣嘅視像好在一個咩地方呢，即係其實原來我發現啦嚇，係頗多益友都博嗰個嘅 YouTube 咧，係出去嗰個電視機嗰度睇㗎。因為依家啲智能電視係可以睇㗎，咁你變咗咪可以著住個電視睇下我個衰樣啊。咁有陣時唔係淨係睇我的樣㗎嘛，有陣時可以睇下呢一個嘅證據啊。我啲你知我哋一轉場啦，我哋示範一次俾你睇啦。嗱，我一轉場。O.K. 嗱，一轉場咁，我哋係可以嗱，又有呢一個嘅隔離，又有呢個證據睇啦，係咪先嚇？你明唔明啊？ 唔係啊，我都係呼籲下啲益友咧，其實咧真係，如果你有嗰個電視咧， 係 啊嗰啲 Apple TV 啊或者 Android 嗰啲電視咧，係用嗰個電視嚟睇啊，係好過即係你成日對住個手提電話啦，咁啊又近啦又近視啦，係嘛？你電視睇你係坐喺度睇係舒服啲。 系 咪？ 系啊， 其实不妨系可以试下嘅，系好过瘾。 好卵过瘾！你睇住个无敌神驹喺度，系嘛？手舞足蹈喺度讲嘢，跟住仲有啲证据，系嘛？贴晒出嚟呢度咁样，嗱，啲证据啦，呢啲就系 见唔见啊 ？OK， 咁你我哋充分利用噶嘛？咁比如话呢啲证据唔睇啦，唔睇证据，咁我哋咪出翻嗰个风景图咯。咁比如话呢个风景图，呢、這个风景图亦都系我去影噶嘛？呢啲相系泰国嗰度影噶嘛？咁你全部都系，即系所有嘅嘢都系个 copyright 都属于我啊嘛？咁你冇得投诉啦，系咪先？仲投诉？呢啲相唔系 stock photo 嚟噶，呢啲相啊完全系我自己去影嘅，系啊，即系我可以出明信片都唔侵权噶，呢啲其实系你知唔知啊？啊， 或者系你要去 prove 你系冇侵权嘅时候，你攞翻个 copy 俾佢就得。 系啊，我有 raw 档噶，我可以俾个 copy 去睇嗱，比如话 YouTube 嗰个仲喺度夹我嘅，咁我咪俾个 raw 档你睇咯。你投诉我侵权嗰条友有冇嗰个 original 嗰个嘅？RAW 嗰個檔案先，你都冇啊嘛，咁我起碼我有個保障咗自己咯，係嘛？你明唔明啊？你冇辦法噶，呢啲嘢係有陣時係嗱，個益友喺廣州咯，收聽啊，歡迎你啦！你喺廣州邊算河北河南啊？你又介紹一下你自己啊，係咪先嚇？啊，犀利喎！好多益友都話喺嗰個。mon 嗰度喺電腦個 mon 度睇 ，OK， 多謝你啊嚇。 電腦 mon 都好啊嚇，即係唔好話成日望住個手機太近啫。 係啊，都 係電話。 喂，有啲益友話想神貓一齊喎，神貓好唔好啊？ 神貓啊，露面啦，露面，粉墨登場。 好，睇下先，睇下神貓點樣先，去咗邊度先？都唔知去咗邊喎。 睇下貓係都係好嘅。 啊！ 啊，廣州益友話係喺湖南喎、哦。我依家係湖南啊。哇！佛山嘅益友都有喂。哇哇！你真係大灣區啊！喂。有佛山啦，有惠州啦，有花都啦，喂， 花都都有啊？ 系啊，惠州都有啊，大湾区主持啊，而家系。 喂，花都即系花园噶咯喎。啊，喂，睇下啦，望镜头。望镜头。 好得意啊！ 使唔使教大啲啊？ 教大啲啊！ 好，转场景。 OK， 转咗场景先。转场景啦，呢个系你。 唔係佢唔中意啊，咁啊放佢走啦，係。 你有兩隻㗎。 啊，都唔中意嗰只，更加之捉唔到啊，係。咁啊，由佢啦，繼續我哋繼續翻個節目先，係真係，因為佢哋唔係好中意啊。有益友話約束喎，係真係梗唔係啦，黐線嘅。哇！原來頭先只貓叫到爆咪喎。 嗰只貓係啊，係咁叫啊。 叫到爆咪啊！咁啊唔好啦，唉，真系系唔系啊？又有深圳又醒吓、啊，又深圳又花园吓、啊 啊，花都啊、惠州啊、佛山都有啊，头先 唔系啊嘛？你哋组织嘅系咪吹水啊？咁多个大湾益友，又佛山又醒吓、啊，真系。有冇吹水噶？你哋哦，佢系澳门人，依家响湖南哦。常平啊 ，Chris Chan 啊，常平喎、啊，你系唔系常平啊，大佬？东莞人啊，花都好多，唔系话花都有冇好多？系咪吹水啊？你哋嗰啲名啊，流嘢啦，滴滴又话花都好多，花都牙口啊你啦，花 花都你是住在花都的哪一度先？嗱，你要 concrete 啲话俾我听，具体啲话俾我听，唔好吹水啊！广州我都好熟噶，唔好吹水唔抹嘴啊！明明系好多， 花都咁多粉丝嘅你 啊！南海大沥镇系咪啊？汪踢啊？观塘呢个我又信啦，观塘。 晴阳我又信啦。 启晴村我又信啦，多伦多我信啦，系咪先啊？啊，荃湾又信啦，乱 Q 咁啊，新化都啊，好笑。唉。是不是啊翻墙喎、啊、你这个是。 莫斯科又有喎、啊、英国又有 喎、啊。这个 Elmarly 就说省城的河南地喎、啊、即是哪树 啊, 啊河南哪树啊不要乱噏喎、啊。我吃过南海丹灶镇又有不是啊你见不见啊你啊我覺得冇乜可能係咪啊？我哋而家變咗呢個高清視頻直播之後，你哋照計上 VPN 好 Q 慢嘅噃啊！ 新北市都有， 係咪吹水啊？新北市一路拉落去啦，係咪一路桃園花蓮咁樣噏落去啦？你去宜蘭咁樣，唉，真係你花都点会好多益友啊？你花都住边度先？你都讲唔出你花都住边度系咪啊？花都好大噶嘛，哥啊！阿波诊又话吹水，大陆根本不能上 YouTube 系啦，系嘛？啊，有冇揾笨啊？玩嘢系咪啊？啊 ,DD 话新话喎、哦、新话边度先嗱、啊、你冇吹水啊我全部识啊。真系。起码讲条街名我知道我就信你啦。啊。上岛喎、哦、大陆系。南海边度啊。无厘辉话 VPN 快网警捉人仲快喎、哦、你小心啲啊你真系。北韓嗰啲就唔使噏啦，你真係當自己鄭松泰當啲市民白痴咩？你真係，花都新話陣啊！好啦，順住你先啦。河南淺口啊，哇！呢、這個真係係唔係啊？有冇咁多啊？冇吹水喎、啊！你住嗰度咪睇到珠江啊？你住嗰度嚇？阿 Elmarly。哦，澳门银河嗰啲1000蚊台我信你啦。有 Hold On Yes 话身处 Darling 有分一同二，我听讲系， 真系幸福啊！ 啊， 听到都代你幸福啊！ Darling 你系喺 Darling 一定 Darling 二先有分别噶、哦，吓、啊、听讲吓，系、啊、咪吹水啊？呢啲人啊，深圳南山啊，又珠海南山啊。望到珠江海棠寺附近啊！你讲到咁详细就信你啦，有马女吓。呢、啊、一、這个亦有系嘛？深圳又南山桃园村啊，系咪啊 ？Hello from Canada， 欢迎你吓、啊。有啲人话喺 Google Map 度 check 街名喎，咁啊唔知啊。咁你即係專即係點？ 有菲律賓亦有喎。 Philippines 啊。 嘻嘻啊， 係啊。啊啊啊啊！阿孫就話過年嗰陣時喺泰國鄉下聽緊咧，就俾佢老婆話我哋好嘈。喂，你不如嗱，喂咁啦，不如你嗰啲嘅益友咧，你話喺大陸嗰度咧，你不如打個電話 嚟啦，係咪啊？ 聽於喺海珠橋聽嘅節目，你有冇搞錯啊？凌晨两点半钟在海珠桥听我的节目，我是不会信你的，咁样系。 海珠 桥喺边度？即系广州个海珠桥嗰度听嗰个节目，有冇搞错啊？真系。 咩酒食紧生蚝嗰啲啊？ 咁咪系咯，食紧生蚝嗰啲咧，即系黐翻上去嗰啲啊！屌你，广州最叻噶。 佢话 話係湛江嘅 喎。湛江邊有海珠橋啊？當我白痴啊！屌、哎、真係。 呢、這個湛江有河，係話嗰啲河喺湛江嚟嘅。 梗唔係啦，嗰啲冰鮮嘅，冚家產佢即係將嗰啲咁樣嘅。 用翻個蓋啊！ 把用翻個蓋咧，就嗰啲蓋咧就好環保。嗱，呢啲就叫環保產業啦！屌你老母！即係咧，有啲人咧就依家香港咧早嗰排咪唔知工展會啊定咩咧，即係年宵啊，就話人哋用嗰個蠔殼咧，咩北海道蠔殼，跟住黐翻上去嘅，用啲生粉黐翻上去就當係即係話搣得甩嘅。喂，嗰啲廣州大把啦，已經係都唔知運作咗幾多年啦，就係嗰啲所謂即係燒蠔啊，嗰、那個蠔殼燒嚟燒去都係嗰個殼嘅，唔爛佢都唔掉嘅。然之後咧就攞嗰啲冰鮮嘅蠔肉啊，就斬啲嗰啲咁嘅生粉啊，嗰樣咁嘅嘢咧上去咧，就當咗佢係新鮮嘅蠔咁樣嚟到去燒啊，食到你有啫啫聲啫嘛。啊，所以你話廣州係美食之都，誒、哎，以前可能係，而家就係爭咁啲啦，因為太多呢啲咁嘅古靈精怪嘢喺度嚟就係、是，係嘛？ 係，你都唔敢亂咁食啊，真係。 係。你都一啲又話海珠橋，一啲海印橋咧，一當我低 B 咧，係咪啊？啊！你翻牆不敢報詳細地址啱，好嘢，都唔好講俾我聽海印橋啊！ 翻牆就唔好報地址啦，就抄水標啊！ 係。嗱，喺 Charlie Chan 就話餐廳啲菠蘿椰子就咁，所以咪從來唔食嗰啲嘢咯。我係，喂，佢當然係咁啦，係嘛？唔通只系 菠萝炒饭啊嗰啲系嘛？ 系嘛？唔通只系下下都解开个菠萝俾你咩？四廿几蚊系嘛？真系 斯洛伐克嘅益友都有啊！ 去旅游啫，系咪啊？ 哦，应该都系旅游，喺嗰度应该都唔系好多香港人喺度住。 珠江大桥咧，报你不如友谊桥啦，报埋你真系西湾桥啦，报埋，唉，都得个噏字你哋真系。 叫白 云 山 嚟讲，白云山啊，不如五层楼嗰度听下个节目啊！屌你，佢真系啊，喺越秀山白五层楼嗰度听下个节目啊，系咪？又似你真系乱 Q 唔噏啊！ 有 啲 人 话 奈何 桥，哇！呢啲系灵异大潘少聪，我哋听错节目啊，唔好意思啊。啊！亂 Q 噏喎，你哋啊，真係咁啊！有個益友話食在廣州就廚出鳳城嚇、啊，真係食在廣州。 芳村我識喎。 啊，咪以前又係嘅，有一個咁嘅説法嘅係食在廣州係嘛，就廚出鳳城嚇，即係話呢一個嘅鳳城應該講順德嘅係係嘛？即係嗰陣時啊，黎子樓話齋係咪得就得，唔得翻順德啊嘛嚇，真係成班吹水友啊，依家變咗係啊，亂噏啊！誒又話自己喺大陸聽緊，其實喺香港我聽緊啊嘛啊！人保大廈又屌你啊！ 太 廢 啦！ 你不如話自己咩啦？人保大廈同埋喺呢個呢一、這個嘅沙田嗰叫乜叉咗嘢嗰個？希尔顿啊！屌你，你咪希尔顿中心听紧啊！屌，真系人保大厦你都噏埋俾你。 人保大厦个麦当劳啊， 个麦当劳都听紧啦，真系美罗啊，即系美罗出埋。唉、哎，你哋赢啦，你哋真系啊！广州系嘛？唔係㗎，咁我哋都係即係我啊，對於廣州唔係咁抗拒喎，因為咧其實你基本上成個所謂大灣根本上有得省城係最巴士閉嘅啫嘛，不過中間隔咗個深圳，就令到你同埋廣州嗰個嘅距離啊遠咗咯，即係話係嘛？ 啊，因為好搞笑嘅，因為你廣州同香港都係講廣東話㗎嘛，深圳就係隔咗就唔係㗎嘛。 佢就係專登整一個深圳。 外來人咧移民。 係啊。整個深圳出嚟隔住你嘛，係嘛？等我哋又玩到啤啤夫啊、腳軟啊，係嘛？都唔知乜話打乜話啦，係咪啊？我哋過去幾十年深圳，除咗係佢個經濟發展之外，喂，佢仲裏面包含咗幾多嘅黃賭毒啊？ 文化發展 係嘛？啊？ 文化發展咧？ 係咪嗰啲文化發展啦、啊？係咪啊？做咗幾多人流啊？嗰度嗰啲人流啊，蜚語啊，呢啲真係蜚語啊！ 人流刷 人流啊，嗰啲叫做做喂，裏邊有搞過幾多嗰啲咁樣嘅性病啊？係嘛？或者有幾多人喺嗰度睇唔過眼就去咗吸毒啊？即係對於個人生冇乜希望啊？係嘛？啊，大把啦，係嘛？即係一個城市嘅發展背後就係好多嘅坎坷嘅黑暗面嘅陰暗面嘅，係嘛？咁啊，但係你同廣州本身係距離最近嘅，中間又加深圳，咁你咪冇咯，係嘛？即係我對廣州我唔會好反感嘅喎，老實講係，係咪先？啊，反而對於孫大炮就好反感喎，嚇、啊！一點解咧？ 我呢個我係同你一致喎。 嚇、啊！呢、這個我同阿黎牛都傾過嘅，其實係，因為你孫大炮就係、是。喂，你火燒西關嗰一下，你完全都唔通報聲我哋啲廣州嘅居民啊嘛，啱唔啱啊？你呢啲咁樣，所有嗰啲廣州人其實應該都係好憎恨呢一個嘅孫中山先係嘅，係嘛？你要搞你嗰啲統一大業、北伐嘅大業，你冇理由咁樣嚟到去話，因為即係放住話嗰度有共 協咗個成個廣州成個廣東去走去北伐。 係啊，喂，你仲咁樣嗰度死咗幾多人啊？嚇、啊！成個西關城嘅死幾千人啊，俾你火燒啱唔啱啊？ 本身廣州就係冇戰火嘅， 係啊， 好多年都係好和平嘅， 好和平，好理性啊！屌你， 傷口岸又有錢， 同埋啊，俾你咁樣搞一搞，喂，嗰陣時陳炯明係真係係一個，雖然佢都係軍閥出身嘅人， 廣獨啊真 係，係啊，但係佢事實上係好用功去搞嗰個廣州嘅發展嘅喎，係 市政啊，各樣嘢， 係嘛？你睇下嗰啲黑白嘅片段啦，好多人外國人拍嘅，係嘛？有好多都係陳炯明嘅時期嘅時候，喂，佢做嗰啲市政嘅建設，係嘛？做幾多嘅基礎嘅設施，係嘛？呢啲嘢工業嘅發展，係嘛？尤其係，哇！你嗰 個其實你睇翻嗰啲黑白嘅報紙啊，可能啲外國人影嗰啲紀錄片啊，廣州係個市政啊，個市容係井井有條嘅嘛。 係啊， 見到嗰啲油頭粉面啊！啊！嗰啲一頂頭髮啊，嗰啲咧就全部都喺北京度影 嘅，係咪先？係。 你冇咁窮啊嘛，大佬。 即係你咁樣去，即係所以其實應該咧，如果你真係廣州人咧，就對於呢一啲孫中山咧，其實應該好反感嘅。甚至乎你有啲親人可能係嗰一場嘅火，即係嗰個人即係人為嘅縱火當中咧，係有親信咧係。走咗，先人走咗都唔定啊！ 系 嗰单嘢，如果你真系广州人嘅话，系嘛啊？深圳、广州之间又俾个东莞分开，你东莞就更加知系咩啦，系嘛啊？ 东莞又唔系分开嘅，东莞系有统战嘅作用嘅，大佬。 咪曾经系啦，依家就即系已经系打击咗好多啦，系嘛？ 系，所以咪人心思变咯。 啊！有啲益友就話之後陳濟棠都有搞，係冇錯，同意。咁所以你變咗有啲人話後嚟太啲人太過美化孫中山，係絕對係啦。你見到嗰個紀念堂係嘛？喺呢一個嘅越秀山底下係嘛？即係有陣時你都係即係百感交集啦，見到佢孫中山嗰個銅像係嘛？即係當然啦，歷史就係由勝利嗰一方去寫嘅，咁佢成功咗啦。而且共產黨亦都係好尊崇呢一個嘅孫中山啦，係嘛？咁所以嗱，佢個銅像咪繼續喺度咯。咁但係事實上係佢好多嘅事蹟，係嘛？都係淹沒咗喺嗰個歷史嘅長河之中，冇人拎翻出嚟講咯，係嘛？即係對於佢，我嗰個對 好嘢， 嚇就係講啲好嘢，引惡揚善，中國人最叻噶啦，係嘛？啊！ 即系唔够全面啊！而家我哋对佢嘅评价系 唔够全面噶，绝对系，系嘛？ 系。 哦，依家有啲人话系嗰啲称呼为技师喎，即系有个 Joey Pan 就话，咁你称呼为技师咁好多嘅，有啲就系叫做 PTGF 都有添，系嘛？有啲又叫自己做援交都有添。其实实际上佢嗰个嘅。工種啊， 性質 啊，都一樣啫嘛。即係你等於話嗰個嘅，比如話你呢個嘅又係呢一個叫咩啊？比如買豬肉嗰啲咁樣，豬肉榮咁樣咁先算啦。咁、你整 肉類切割， 係你應該肉類切割完俾佢，咁佢其實咪係喺個街市嗰度係嘛？ 即叫市場啦，大陸叫做屌你嘅後尾真係市場嗰度，咪係斬豬肉嘅係咪？你即係等於你咁啊技師啊咩嘢，其實自欺欺人嘅啫嘛。佢嘅工作咪就係販賣佢嘅肉體咯嚇，嗰、啊那個即係本質係一樣啦。呢啲嘢係係嘛？啊，驅往二好啦，嘿呢啲咁我唔知啊。喂，另外有人问你咩叫肉管管式啊？即系你识我唔识啊？ 你唔识你识系嘛？ 不如我梗系唔识啦，真系就问你啊！依个人哋系嘛？ 啊，我都唔识我， 你都唔识啊？你都唔识，我唔识，冇人识噶咯，咁样系啊？ 失传就淹没咗呢 个，又淹没咗。啊！收咗身位啊！屌、真系呢、這个飞 淹 没 啊！而家吓， 唔系啊， 真系见证一个大城市嘅衰败啊！ 衰败系嘛？要申请喂，申请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屌你真系， 净系人类遗产、 啊，人类遗产啊！屌真系啊！哦，真系 华人嘅文化遗产啊！ 系嘛？喂，咁我哋就係咪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今晚我哋 都可以啦， 差唔多啦嚇。咁我哋咧就係、是、嗱，我哋下個禮拜再去試下呢啲咁樣嘅 setting， 希望唔好爆咪。咁我哋咧下個禮拜六係啊，下個禮拜六再見。多謝各位收聽，歡樂今宵再會，各位益友晚安。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多謝，拜拜。